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咧，哎好啦，咁啊又继续翻嚟咧，有白元浩朝头早同大家倾下偈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寻日咧就因为呢一个嘅叫做热带气旋台风嘅影响，咁啊要重缺啊白元浩喺呢度一次，咁啊但系唔紧要，咁啊天气又好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亦都如常啊喺呢度咧就出现。同你哋见面，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都系好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大大力啊吸下啲新鲜空气吓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无论系乜嘢嘅情况咧，我哋开 party 又好，读书都好，甚至乎写作都好，啊，你食饭都好，又或系出街啊，行街睇戏食饭呢啲咧，最好一样嘢咧，有个主题。咁当然讲紧呢一样嘢最重要就系咩咧？你工作都要有个主题。你唔可以咧就完全好似喂盲中中咁样周围行，行到边啊做到边咁就算数啦咁样。有好多即系叫做杰出嘅人士咧，佢哋都会觉得咧，即系一个好嘅主题咧系非常非常之有用嘅。点解咁讲咧？啊，原来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只要有每一件嘅事情做好一个嘅安一个嘅主题，即系出师有名啊嘛。咁你就会发觉，哇！呢件事咧做起上嚟就特别有干劲，特别咧称心满意嘅。点解会咁样呢？你睇戏你都想睇，譬如我想睇特工队，我亦都想睇卡通片咁样，咁你都有个主题出发啦，系咪先？咁如果你话食饭嘅，我今日想食西餐，我想食中餐，你又系有一个主题啊。如果冇嘅，咁啊下下咧就喂算啦，出到出去算啦，先谂啦咁样，唔系唔得嘅，耐唔耐一次咧？嗰啲叫做放松，次次都系咁样嘅话咧，就叫做混沌。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喺工作方面都应该，譬如我今日安一个主题，呢、這个主题叫做快。我哋咧全队人做一个快字，或者快很准啊，做好自己手头上面嘅工作。好啦，咁如果我哋想去食嘢嘅啊，我哋今餐嘅主题咧，我哋要去食四川菜，咁你就揾亲嗰啲料理都系四川菜咧。发觉咧，原来咁样做人咧系会积极啲、开心啲，将佢变成一个习惯，你就会揾得到咧属于自己嗰个嘅方向，同埋更加清楚自己嘅喜好，了解自己多咗咯。咁你行嘅每一步，咁咪更加容易迁就到自己，又迁就到别人，咁咪相得益彰咯。 合上两眼，想到你，总有个性。暂借刹那，让记忆捉匀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代召真声，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雨景。为这套戏轻建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讯嘅时候揾嚟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啊，星期六日如果你系有机会轻松一下嘅话咧，不妨又为自己谂一个又一个嘅主题，可以俾自己轻松下。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神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打住风都要赶翻工。琴日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啦，不过有冇留意到自己对鞋入水有冇噏住对脚呢？其实长期俾一啲污糟嘅水噏住对脚，除咗会令到对脚表面上巢皮之外，更加好容易会导致真菌滋生，诱发香港脚噶。其实香港脚又叫做脚癣，亦即是脚部受到细菌感染，要根治亦都需要一段时间。若然冇好好处理嘅话，更加有机会导致灰甲，而手呢亦都有机会染上汗嘅疱疹。汗疱疹是自身免疫系统嘅反应，皮肤受到真菌感染嘅时候就会引起呢一种自体免疫反应。所以染上香港脚的患者亦都会有机会同时患上汗疱疹的。皮肤科专科医生早前就说了，长时间握住对脚很容易会造成香港脚，因为在潮湿和炎热的天气底下，真菌很容易在鞋里面滋生，再加上双脚长期密不透风，就会增加患有香港脚的风险了。他说曾经有一名病人就是试过翻工的时候遇到倾盆大雨，在办公室又没有即时这样将湿的袜子和鞋除下来，几日之后当对脚开始痕痒的时候，一求医就发现患上香港脚，导致手尾好长啊。医生亦都分享了有几种香港脚的典型特征，包括了脚部痕痒、脚底有广泛的口皮屑和红肿、脚部出现令人痛楚的水泡、脚趾的罅缝之间出现痕痒、红肿、红斑和脱皮。如果有溃烂和大损伤，可能是继发性的感染啊。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预防香港脚呢？当双脚接触过雨水之后，大家就要记得清洁双脚和彻底抹干。如果手触碰到双脚的话，亦都要彻底清洁双手，避免四围触碰。而且应该要多啲着通爽透气舒适的鞋。冲凉之后亦都要保持干爽，并且彻底抹干对脚。还有不要日日都着同一对鞋啊，咁样好容易会积聚湿气。而喺泳池等等公众场所亦都要避免赤脚，特别系如果你双脚有伤口嘅时候啊。今朝早分享咗咁多关于香港脚嘅资讯同埋 tips， 大家就要好好保护同埋保养自己嘅双脚啦。咁样女士们嘅话就可以长期拥有美腿，男士们嘅话就可以时时都健步如飞啦。 Some 的天，将身体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吧，即管说吧。暴雨苦恋中找了潇洒，深夜里将一起暗恋一他，要倾诉不应关闭嘴巴，终于也会更迟将苦诉吧。莫怨孤清里自怜挂，像你这般深爱他，心里只得一个他，他偏却太傲气，见面也不多说话，要坦率反省，为何没法得到他，心里常留下旧疮疤。将阵先将思想也捧一把，于今晚应一起探讨他，假若有结论再一起爱吧，莫怨孤清里自怜自挂，莫怨孤清里自怜自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雨及酷热，咁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如果望埋天文台九天天气预报嘅话咧，都会见到啊，星期五六即系呢两日啦，咁天气咧都可能会系有仲有少少雨嘅。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时间咧，哇，会大大个太阳啊，晒到咧，呼咁啊，酷热嘅天气又嚟啦吓。今日准备咗一个地方，可以咧就系俾各位听众考虑一下啊，去唔去？这个地方就位于铜锣湾礼顿道的保良局总部中座大楼。原来这个大楼在1932年那里就落成的。由启用至今一直都是安置一些需要帮忙的朋友。更加就在2009年获得政府评级为二级历史建筑。今年原来适逢保良局中座大楼落成90周年，亦都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纪念。咁啊，保良局咧就喺上个星期六嘅20号至到今个星期日咧就21号，至到咧就之前20至21号嘅时间啦。早前嘅时间咧就开放咗俾人啦，咁啊1700人咧就有参加。公众开放日期间啊，咁啊其实咧亦都见得到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我自己咧就好期待住咧佢第二次咧就系对外开放嘅入边嗰个嘅情况。不过睇翻啲资料咧，其实佢今次咧好多嘅镜头都捕捉到呢一个二级历史建筑物啊吓。佢哋亦都举办咗咧就好多专题嘅展览，更加咧就系展出咗好多咧就系历史博物馆入边珍藏嘅历史照片同埋文献。咁我自己见到咧就90年嘅时间，咁亦都咧就系为好多人咧就提供咗一个嘅叫做居所，非常之难得嘅。咁今次咧佢哋90周年啦，咁被评为历史二级嘅建筑物啦。我自己未必咧就可以真系入去睇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可以喺外边咧，咁睇下会唔会欣赏得到啦。香港都有很多就是历史建筑的二级啊、三级啊，只要你上网找一找，不难发现你今个星期到底可以去的地方是哪一度。稳定资料先去，不是就咁睇个建筑物呢就没什么意思，知道它的故事那就好了。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咁啊，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嚟到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8月26号星期五嘅早上嚟嘅。咁啊，受过台风之后啦，今日晨光第一线继续如常营业啊，同大家咧就系见面嘅。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哎呀，我哋见少咗一日，寻日见唔到、啊。 即系见少一秒都空虚啊！真系 我空虚啊！我寂寞唔鬼知直播室咁冻啦。 即系突如其来嘅一日咧，咁大家可以做一下啲平时可能想做但系又冇做嘅半日嘢啦，咁、样啊。 都系啊，都系啊，系啊。 我而家望出去咧，都系天阴阴，不过咧有啲阳光， 系 有啲水，可能系都系落完雨未干啊，应该都系。 都可能系，即系而家啲天气都唔稳定。不过头先咧，我都有睇过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啊。哇！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系好大个太阳，系咁喺度晒，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嗰只太阳嚟噶。 但下个礼拜应该好似好喎、啊，我听又系话下个礼拜天气好转噶啦嘛，已经。 礼拜三开始落雨咯，又 啊， 系啊， 咁啊真系整定啊，真系。 系咁噶啦，一系系啊好晒，一系就落雨噶啦。而家啲天气都习惯噶啦，大家都。 不过谂起咧，譬如话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天气同而家。都真係當然天氣係差唔多啦，你話極端天氣差咗咁樣啦，但係我哋生活嘅環境呢相對就叫做好咗啲咁樣啦。 係嘅，係 嘅。係啦，以前呢水浸即係多好多地方水浸， 係 而家啲仲有，咁但係同以前比上嚟又好似少咗啲喎。不過記得以前呢我住嗰啲屋村呢即係公共屋村呢、即係走廊喺中間兩邊就係住嗰啲地方。一条好长走廊嗰只建筑，嗰只咧，咁一到打风落雨咧，通常嗰条走廊就会水浸噶啦。咁啊浸晒，咁如果好大雨或者好大风嘅时候咧，啲水咧就会涌入间屋里边。 系哇！ 所以以前咧屋嘅即系门口嗰度咧，必定嘅政府俾我哋咧就冇嗰个即系有个叫做有个防水嘅。叫做少少堤坝咁样噶嘛，冇噶嘛。咁所以以前我哋住嘅时候咧，入去一到打风咧，一系如果自己唔加高嗰个位咧，就会譬如话晾啲细嘅沙包啦，或者搵啲毛巾垫住啦。如果唔系咧，我哋以前通常咧就会即系我阿爸以前做三行噶嘛，就搵啲红毛泥咧，就自己即系垫高一条好似石凳咁样。 哦， 咁等落雨嘅时候咧，就会冇事啦。咁同埋以前咧就会比较手忙相助咁啊，即系话，你整开啊，帮我整埋得唔得啊？咁样 系啊系啊， 会帮隔篱陈师奶咧，咁啊整埋啦。 系啊系啊， 咁呢个几得意嘅。咁跟住咧，如果个个都整晒嘅时候咧，咁就记得那个水浸咧就真系唔会入屋啦。但系咧就好似成条河咁样咯，即系以前系长走廊啊嘛。 系、啊，长走廊真系一条河咁样，咁睇住啲水喺度流动噶，真系。 真係流動㗎，咁嗰時點樣玩呢？咁譬如話就會即係許冠傑嗰隻歌嘛，就俾張紙接隻紙船，真係接隻紙船呢，就伸隻手放出去，即係隻船呢就會跟住嗰啲水呢流下流下流下，飄飄到去由走廊頭就飄到去走廊尾。 哎呀，唔知道以前呢啲咁樣嘅情節呢會唔會喺度寫啲情書擺喺隻紙船嗰度等對家又喺度拆咁樣嘅呢？ 咁又唔會喎、啊。因为咧，如果你咁样嘅话，好容易咧就会飘咗去唔系你嗰个目标嗰间屋嗰度，咁啊无谓啊，系咪先？咁啊唔知俾阿珍，点知原来阿娟攞咗咁样，唔知 点算？咁啊系，咁啊，尴尬啊，尴尬啊， 系啊，咁同埋咁啊打完风之后，咁成个水塘咁样噶啦，咁点样去清理咧？咁嗰阵时咧就会有嗰啲清洁嗰啲即系上嚟咧，就攞把好大嘅嗰啲掘头扫把咧，系咁样扫，系咁样扫。將啲水咧，即系扫落下边嗰层咯。 吓，会唔会系一齐扫噶嘛？话所有街坊 唔系噶，咁会有啲清洁姐姐系逐层扫。咁你其他人你未必屋企有嗰把掘头扫把噶嘛？咁、当然有啲话，如果你想帮手嘅，一定会有嘅。 系。 咁如果唔系咧，就会就上有啲清洁嗰啲咧，就会由最顶嗰层系咁样扫落下边嗰层。因为如果佢有嗰啲水即系嗰啲水喉。水管，你流到啲水落下边嗰层就自己流落去啦、但系都未必流到咁多啊嘛，所以就会系咁样扫，系咁样扫，等通过楼梯流落下嗰层， 咁一路流到落地下咁樣咯。 哦，我都幾有人情味嘅，就係以前嗰個屋村嘅感覺。我自己就好想，因為我而家住村屋啊嘛。我發覺住村屋咧，同而家呢個年代即係住高樓大廈嗰啲比咧，真係有人情味啲嘅。即係譬如打風之後咧，可能成班街坊，因為我哋冇一個姐姐或者哥哥去到幫我哋處理自己附近嗰啲街道嘅，咁嗰啲落葉啊或者污糟啊嗰啲咧，係我哋都係自己街坊自己落街掃嘅，其實都幾好喎，我覺得。 係啊，不過而家就當然啦，啲建築啊，又或者所有嘅結構唔同咗，你水浸，即係屋裏邊水浸嘅機會就會細咗咧。 係好啲嘅，咁啊大家嚇打風之後，希望個屋企又冇事。如果發覺有啲窿窿喺度滲水嘅話咧，就快啲補啦，係咪先？如果下次又嚟噶啦，好唔該曬鐘哥，我哋下一陣間快啲翻嚟再傾偈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咧？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經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嚟啦。揭，我揭，咦？见到呢一版都几啱使喎。有冇听过烂茶渣、咖啡渣？有啦，梗系有听过啦。咖啡渣嘅妙用咧，好咁啊！大家一谂就谂，唉，梗系啦，你放喺个雪柜嗰度咧，就可以帮忙吓，叫做除臭。系嘅，除咗除臭之外，原来仲有其他嘅用途噶。咁啊，唔知道你自己又清唔清楚啦。好啦，咖啡渣除咗咧就系可以除臭之外啦，仲可以清洁一啲油嘅垢啊，即系例如喺一啲厨房嗰啲炉头咧，嗰啲油垢其实原来可以用咖啡渣咧就帮忙清理噶，唔使下用嗰啲梳打粉嘅咖啡渣都得，饮完之后就唔好成日抌咗佢啊。不过记住，首先要再睇一睇啊，咖啡渣咧最好啊都系完全炒到干咗，跟住先至好用。最好咧就有太阳晒埋嗰啲咖啡渣，咁啊更加好啦。一旦啊发毛嘅时候咧，咖啡渣都会发毛噶。一旦发毛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再用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原本咧就要嚟除臭嘅咖啡渣咧，反而会令到你个雪柜更加臭。所以就唔系谂住喂我整完啊。即刻摆入个雪柜嗰度，噏佢，除一除臭先咧，发觉个功效冇乜嘅，系因为你叫做唔发毛都偷笑。咁啊，而家譬如头先啱啱同钟哥讲啦，礼拜一打一大个太阳嘛，咁如果你而家有咖啡嘅，储咗一两日嘅，咁你咪啱咯，即系星期日、星期一嘅时候晒一晒佢，跟住咧你就可以用噶啦。咁啊，仲可以清洁埋嗰啲嘅油污嘅污渍啦，仲可以成为一个天然嘅肥料。如果你要种花嘅话，真系都唔错噶 ，very good 噶。好啦，咖啡渣亦都有可以制作一啲除虫剂，同埋咖啡渣亦都可以防止生锈。啊，仲有一个用途啊，即系成日都煮嘢食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咖啡渣其中一个妙用咧，就可以帮忙大家咧就可以腌一腌嗰啲肉嘅，例如牛肉、猪肉咁样。如果你中意嘅时候，可以攞啲咖啡渣腌一腌佢，适当嘅调味都可以发挥出咧就一种特别嘅饮食效果噶。所以话咖啡渣妙用咧，非常之好嘅。咁啊，睇下你自己识唔识用嘅啫。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见啊，屋企人咧好多时将呢啲咖啡渣咧就饮完咖啡之后咧，咁佢哋真系买嗰啲咖啡豆，跟住喺唔知咩以前细个百货公司就啊，你磨埋佢啦咁样嘅。跟住咧就拎到翻屋企之后咧，就朝早咧就煲咖啡咁样嘅。咁啊就有剩咗好多咖啡渣。咁所以嗰啲妙用咧啊，都真系略知一二，可以分享一下噶。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 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这轮的一首歌曲叫做《爸爸好嘢》Little Boy， 外面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0%。 今天早上都有一些职场的 KOL 系列，你行山达人都会出现的，有什么说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揾到咧就系我哋嘅KOL 系列嘅代表啊 ，Sunny Sir 喺度。咁啊 ，Sunny Sir 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啊。咁啊，除咗可以喺我哋港台电视31嗰啲节目咧见得到之外啦，咁啊，当然黐住神光啊，听到 Sunny Sir 咧就积极嘅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秘笈。嗱 ，Sunny Sir 即系叫马鞍。打風的時候咧，當然就叫人不要上山啦，係咪？但打風前後，不知道山上面的情況，我哋又有啲乜嘢要特別注意的呢？ 有啊，有啊，有啊！好多時候咧，突然之間個天氣很好，藍天白雲咧，通常即係臨打風前，即係都係會咁嘅天氣嘅。 係 咁，好多行山友咧就可以趁住呢個時候咧就殺出去攞個靚景。 係啊，係啊。 啊，你即係，但係呢樣咧就要提翻大家啦。 嗯。 如果是臨打風前的天氣通常會翳焗悶的。 是啊是啊，啱。 啊，呢啲即係廣東人先有嘅字眼嚟㗎。 翳焗悶 你平時我話咩叫悶啊？咁我都唔知點樣解釋俾啲即係外國朋友聽啊。 明嘅，佢哋都明嘅，佢哋都明嘅。 咁但係個古仔咧就係、我哋行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好容易會因為咁而中暑嘅。 嗯。 因為你空氣水個空氣靜止嘛。 係。 唔流動喎，咁即係唔風唔多啦，咁就算我排咗汗咧，都冇辦法啲水氣，即係啲汗水冇辦法升去呢個大氣層裏面，升到空氣裏面啦。 係，就佢繼續停留喺我哋表面嗰度。 係啦，就散唔到熱。 嗯， 即係我哋降温係靠水珠啊，透過蒸發對流將體温帶走嘅。 係， 咁呢個情況之下咁點咧？有悶有焗。咁要特別留意啦，尤其是行水塘區，都以為喂水塘就容易啊，輕鬆啊，理論上係嘅、但你全部石屎路啦、柏油路啦，嗰啲熱力嘅反射咧就更加之嚴重。 哎呀，唔怪之啦，前排咧同啲朋友行呢個水塘路，咁啊就正值咧就可能即、係又係試過經驗打風前啦、啊，佢哋真係都有啲，我心諗哇，都已經係好多樹蔭噶咯，太陽又唔係特別猛，但係佢哋咧都好似有少少中暑嘅感覺、啊。 哦，咁佢就有幾個原因嘅。正常就而家城市人都係喺室內嚇、即係可能涼冷氣流得多啊。 係啊，得我同你唔正常嘅咋，新年。 唔係，我係正常嘅。差啲俾你整個圈套套咗我落去添 啊！好嘢啊！ 哎呀， 繼續繼續繼續。 不過咧就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當時情況就係行慢啲。 嗯。 然後就淋翻啲水上塊面度降咗温先。 係， 因為降温好緊要嘅。 嗯， 啊，攞條毛巾不停咁抹汗啊，咁你再淋翻水落去啊，咁再抹汗啊，係幫到手的。 咦，咁如果照你咁講，有啲叫做咩冰鎮定冰絲定唔知，總之係涼體感嗰啲冰冰地嘅毛巾咧，又真係幫到手喎，係嘛？ 要睇因人而異啦。我個人就試過，我覺得個感覺咧就似條凍毛巾搭喺個脖誒，即係嗰條頸嗰度。 係啊，係啊。 啊，濕毛巾咁啦嚇，咁感覺上係涼少少嘅，即係佢物理原則係一涼少少嘅，但係咪真係好可靠咧？咁就都係要啲風先得，因為你諗下濕住毛巾搭喺條頸度，你冇風吹咧，又係撐啲嘅。 係啦，明嘅明嘅，我如果咁悶熱嘅天氣要風，我都唯有跑嘅啫。咁先有風， 哇！越跑越熱， 使唔使你啊？ 咁啊，但係另外有啲化學物品咧，我見到最近有啲朋友仔，我哋行山嗰陣咧，佢噴一啲嘢。 哎，我知噴喺件衫嗰度嗰啲， 係，係涼涼地嗰種感覺， 薄荷咁樣咯。 我覺得有少少嘅皮膚感覺上係涼快嘅，即係薄荷種感覺。 嗯， 但係咪實際真係可以降到温咧？我就 有疑問啊！這個我都同 Sunny Sir 同一個角度，因為我見到同我同行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有用呢一個噴嘅，咁啊噴咗嘅時候咧，的而且確有一種哇，係感覺係冰涼。不過咧喺嗰一刻咧，我都意識到咧呢個係一個化學嘅反應，同埋我自己認為係一個化學反應帶出嚟俾我哋身體嘅一個錯覺。佢並唔代表佢真係可以幫我哋嘅身體咧降温，只係皮膚感覺得到冰涼嘅感覺，但系唔代表我哋身體嗰個温度係已經降咗啊！其實咁樣嘅情況係咪仲危險？我哋嗰個叫做熱嘅意識降低咗。 反而我會咁樣諗，即係似係你有冇試過，即係小朋友嘅時候咧，攞啲酒精咧抹落皮膚度，兩針針啊，兩針針。咁呢個其實就都有人咧就講緊啊，你中暑嘅時候咧抹酒精啦，等個瞳孔放開啦， 係 咁咪方便佢散熱啦咁。咁呢個嘅做法咧，就同我哋而家啲噴霧嗰啲有啲相似。 係。 咁但係實際上你可能件衫度，咁你毛孔有冇真係擴張到咧？ 冇啊冇啊。 同埋你冇俾足夠時間佢真係有熱嘅傳遞交換咧？咁。 嗯。 即係啲好簡單嘅啫嘛，我摸住嚿冰點解覺得凍啊？因為我體温就傳咗落去嘛。 嗯。 咁呢個就我覺得個物理上好似可以再研究一下。 嗯，明白明白。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講翻行山啦，即係除咗行台即係叫做打風之前。咁就會遇到好熱啊！呢度你即係特別留意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打風後咯，打完風之後咁行山，咁嗰個難度或者需要留意嘅地方又係啲咩咧？ 通常咧就我哋自己裏面啦嘅指引咧就係唔可以即係喺打風完之後嘅一到兩日就即刻落水間。 嗯， 行間唔得， 水間一定唔得啦。 係啦，因為佢會突然山洪暴發，又或者積咗啲水，即係可能佢本身啲石咧。本身都濕噶啦，因為你之後都未曬乾啊嘛，濕濕滑咧，我哋就唔行間嘅。係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平時行山路咧，如果你泥路多咧，有留意啦，因為個山其實本身會積水嘅， 好似海綿吸水咁樣。 係啊，冇錯，咁佢就會慢慢滲翻啲水出嚟啊。咁呢個時候咧，你就會啲泥會跣啦。 嗯。踩牛油嘛，新年成日教踩牛油。 系啊，你话牛嘟嘅啫，我就觉得牛油多啲。咁早两日我哋行山都有呢咁嘅情况。因为散咗两场大雨之后咧，咁有水浸啦、泥泞啦，咁咁我大概啲系即系中学生，咁佢哋就个个都好紧张，对鞋污糟。我真系 冇得惊啊，后生仔真系。 佢唔系惊跣到，佢话跣亲唔怕，可以洗手。但系对鞋污糟咗就唔得，跟住点解会咁样嘅咧？倒转咗，佢哋会攞纸巾反而抹对鞋，仲唔系抹只手？ 本末倒置真系。 系啊，不过唔紧要，我哋年轻人有机会再加。 系好好好好好，靠你。 所以留意翻我哋就真哇，我呢句真系摆上台。留意翻啦，行嘅时候咧，落打完风之后咧，你唔好以为系即系啲阳光普照风和日丽，个地下都要可能一到两日嘅时间啦，俾佢晒翻干嘅。 嗯。 如果你行啲泥路，譬如你行啲即係有似上青山嗰啲咁樣，哇又跣又碎石多咧，就更加留意啦。 咁呢個就打風之後咧都要特別留意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喂打風之後，其實都仲會 keep 住落雨喎，咁都係肯定唔應該上山啦，係嘛？ 咁我哋通常都唔去噶啦。但係咧，如果話真係腳痕痕又想去行下咧。咁呢個時候咧，行石屎路咧就反而安全喎、 哦， 即係水塘區。咁我都明嘅，有啲人中意去影相。落雨天嗰種感覺咧有啲唔同嘅，咁呢個要特別小心啦。 啊，因为特别跣啦，水浸多啦，啊咁、啊、所以当然啦，四时景色我哋就做翻点嘅，就系落雨天冇得拣嘅。 嗯， 啱啱个礼拜星期都系啦，又、原本冇雨嘅，啊夜晚突然之间凌晨两三点咧去倒水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就冇法啦，咁就第二日行嘅时候啲路咧都有泥瓣啊，有多啲线啊，咁我会提翻啲队友啦。 嗯， 咁啊唔好行中间啦，因为中间通常水深啲，啲泥会松啲嘅。 嗯， 因为多人行啊，条路就凹咗。 嗯， 凹咗嘅话啲泥咧就再远啲。 嗯， 收落水好似水凼咁样，咁、就行左右两边啦。 嗯， 咁但系左右两边睇住，如果你嗰边系山边嘅话，就会斜落去咧，就唔好行嗰边。 哦，靠山， 即系梗系有山就靠山啦。 系啊， 好似我哋咁靠住小白哥嘅有靠山啦。 你啊，真系我靠山嚟噶啦，你。 诶，你就算跣我嘢，我唔跣翻你嘢。 所以咧就 我见，我成日大家咧就以为咧石咧就稳阵，其实又唔系嘅。我讲过好多次噶啦，石面咧通常咧大范围会斜嘅时候咧就跣脚嘅。 嗯， 如果你嗰段路咧多树荫咧，你唔可以以为好着数啊，因为多树荫佢就未必阳光晒到，啲、石头咧就会多青苔。 系啊系啊， 又会跣嘅。 我试过有啲路咧，就算已经猛太阳晒咗，可能即系真系五日啊六日咁样咧，其实喺一啲长期叫做有树遮蔽嘅道路上，即系泥路咧，其实嗰度啲石面同埋泥咧都仲系湿紧嘅。 系啊。 系啊， 不过但因为咁啊，地下有水啲植物先至生得茂盛噶嘛。 咁系呢个系嘅，所以嗰一带咪比较上茂密咯，啲树。 我哋去行嘅参与者咪小心啲咯， 系啦， 咁兜住嚟行啦，速度就紧要嘅，但系安全系重重要。 诶、哎，系啊，即系叫做每一次都能够顺利完成，先至有下一次嘛。如果你整伤咗自己，唉、哎，一阵间又手尾长。咁咪输咯，咁咪真系输啦，系咪先？ 咁唔抵啊嘛！我成日都觉得玩唔怕，行得快唔紧要。 系， 但你下次次次都去玩咧，咁先至赢嘅。 系啊， 最惨就系整亲、屈亲、拗柴，又要唞两三个礼拜。 嗯， 啊，咁咪仲煎熬。 系啦、 啊，诶，都不如次次都唔系特别快，好、安全，享受完，跟住下个礼拜又再去送一送个玩咁仲好。 一阵拗柴拗得多，唉，落雨天啊！变咗天文台，自己只脚都搞到一有风湿又痛咁样，有咩位？系咪 真嘢？唔好攞上台台讲啊！ 嗰个唔系我，好多山友真系咁噶，行下山啊，只脚痛啊，做咩你救啊？唔系啊，应该就快落雨，可能呢两日落雨咁样噶。 哎呀，好阴功啊，好阴 功啊！所以咧、行山啊，最紧要就系安全。今日唔该晒，新你先，好，拜拜， 多谢晒，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捷克、巴塞罗那、国际米兰，另外有捷克的比尔森。 A 组由利物浦、亚即士、拿波里和格拉斯哥流浪。 G 组有曼城、西维尔、多蒙特和哥本哈根。 E 组有车路士、AC 米兰、萨尔斯堡和萨格勒布戴拿姆。 H 组有巴黎圣日耳门、祖云达斯、宾菲加和马卡比海法。分组赛首场赛事下个月六月是下个月的六号至七号展开。天气方面，上午五点热带骤雨是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在河内西北偏北大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三十五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三十二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二十八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将于今晚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一同嘉许为未来奋斗的年轻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落大雨不用落地盘开工耶、yeah! 落大雨是有很多户外工作都要暂停，但是落大雨之后我们就要清理积水，保障工友的安全、啊、 大人大姐难道这么容易被雨水溅亲？ 你这样想、啊、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原来落大雨都没有淋醒你、啊、麻烦你听一下微电康康节目时段的二台话你知，今集会讲大雨过后清理积水的重要啊。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除咗有直播室入边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亦都有咧交通组嘅 Toby 喺度。早晨 ，Toby 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嗰个交通嘅情况咧，先同我哋讲讲。 好啊，咁啊都系有啲封路嘅位置啦，咁啊包括石荫嘅童子街啊，做到今日都仲请紧嘅，就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就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荃湾另外德士古道都有水管急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码头霸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的。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和路面都是正常的。今早有个安全车速位置就是告士打道分域街方向中环的。今早交通就是这样、 哎、交通都尚算 OK、啊、不过那个童子街那个呢、嗯、都好多日咯， 系啊，真系一段时间啊， 系咯， 听咗好多日都仲喺度， 听咗好多日咯， 系啦，呢个童子街咧，偶尔就爆一爆噶啦， 系嘛， 嗰啲水管可能真系要大修啊，所以搞耐啲， 系咯，可能要即系长痛不如短痛啦， 系， 不如封佢几日， 系啊， 整晒啲工程嗰啲，以后就唔好再封啦， 系啦， 我有时候我都会咁谂， 系啊，好过一次爆完又整，爆完又整， 跟住长期樽位，跟住又封下唔封咁样， 系啊，我谂啲居民都几困扰啊，或者揸车都系经过嗰个位， 系啊。 成日都封咁，你都要適應翻個安排。 所以揸車嘅朋友可能一聽到啊，要兜去同志街附近，我兜第二條路算。 係啦，唉，唔好揾阿同志啦，即係唔 咁即係問唔揾同志啊？揾邊位咧？ 揾啊揾阿仙女啊，可能 哦都得。 呢個同志唔係好好啊，成日都搞搞震啊。係咁啊，係啦。咁啊，另外小白咧今日講一樣嘢，呢個咧就係咧關於行人過路嘅時候咧遇到嘅意外啊。其實你成日都聽到噶啦，係咪 啊？係啊， 即係總會聽到有啲人過马路可能咧就突然间冲出嚟冇睇车啊咁样，咁有一个团体咧，佢就系向运输署就攞到2015至2019年度咧呢一个年间嘅一啲意外嘅位置啦，同埋资料系啦，五年里面嘅资料，咁啊发现咧五年里面当中涉及行人嘅车祸咧系有14000多宗嘅， 哇， 系啊，咁其中仲有610个人咧系即系死咗啦，过身啦，系啦，过身咁样啦，咁咧就呢个意外咧，其实如果佢呢个组织睇翻嘅时候，发现原来公共小巴咧涉及呢啲行人意外嘅频率系最高嘅，即系好多人咧都系可能小巴开得比较快咧，相对 佢冇讲系绿色红色咁样，佢冇噶嘛系嘛， 系啦，就咁话公共小巴就最多咁样，咁第二就系巴士啦，咁可能呢啲始终公共交通嘅嘢咧，就喺个路面度常出现啲， 系啦，咁个频率变上咪高咗咯， 系啦， 好简单啫，如果我唔去嗰度嘅，咁我更加唔会发生意外啦，咁呢啲叫做公营交通工具咧，咁好多时都。因为佢一定要喺路面啊嘛，咁、 啊、 所以个频率一定系高。 系啊，咁再加上咧呢啲呢啲嘅车辆咧，其实佢哋嗰个佢哋有计嘅，就系话嗰个嘅公里数咧，佢哋行每行驶10亿公里咁样计啦。 十亿啊？ 佢哋系咁样计嘅，咁、咧就平均原来小巴咧系会造成13.8宗嘅，咁而呢个巴士咧每行咗10亿公里咧就有7.6宗，咁当然咧佢咁样计咧，你都系好嗰、那个嗰、那个概念都唔系好清晰噶。 我好清晰啊， 你好清晰啊？ 其实佢 percentage 都好低嘅，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呢啲意外嘅嘢咧，几低嘅 percentage 都系唔好啦，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咁所以呢、這个。雖然話好似好低嘅 percentage， 但其實嗰個致命率咧都已經係都有啦咁樣。咁嗱，佢有10大嘅行人車禍重災區啊。咁咧，我今日可以同大家講下邊10个位咧，成日發生意外，仲要涉及行人嘅。咁其實通常咧都喺啲舊區嗰度，同埋咧都係啲買嘢嘅地方啦，通常可能街市啊咁樣。咁佢第一位咧，呢、這個位就係灣仔道。 哦，灣仔最危險啊！ 係啊，最危險，特別係邊一段咧，就係黑街啊。同埋巴路士街之間嗰段灣仔道，咁呢一段路咧，短短其實只係得86米咁長，但係發生過21宗意外嘅喺呢五年間。咁呢個就係第一位，咁所以大家經過灣仔道咧都要留意啦。咁第二位咧就係深水埗嘅一啲市集區啊，佢叫做咁啊，包括邊度咧？就係北河街啦、桂林街、基隆街、大南街同埋汝州街嘅呢一帶咧，總共750多米長嘅路段都發生過超過126宗嘅，头先你听到嗱21宗好似好少啦，但系其实你计翻嗰个 percentage 咧，呢个系第二名嘅啫，因为嗰条路长啲嘅。 佢深水埗嗰个佢系4条街计埋一齐噶嘛？ 系啦，4条街咁、 okay, 样，咁啊4条街总共有100多单意外啦，五年间。嗱咁啊第三位咧又系湾仔嘅，庄士敦道同埋春园街之间嗰度，咁啊都有意外嘅。嗱第四位啦就系黄大仙区嘅新蒲岗嘅雀绿街啦，同埋康强街一带，即系嗰啲工业区里面咧，其实又系人多车多。 工业区咧有阵时都有个问题咧，就系因为上落货啊，上落货嘅时候，如果譬如我自己都系噶，我过马路咁有架货车喺隔篱， 系啊， 咁我就梗系要喺架货车隔篱行过行出去噶啦，咁有阵时真系冇办法啦， 系啊， 咁我自己选择行嗰个方法咧，我就伸个头出去先嘅， 哦， 左望望右望望，真系稳阵先啦， 系啊，啱啊，唔好急啊， 我仲要伸个头出去嘅时候咧，好似嗰啲警匪片咁样， 系， 摄不摄个头出去？再匿一匿，摄不摄？我匿一匿，摄 不 摄？会 唔会做危险咧？你咁样 唔系我个头摄出去啫嘛，我惊人真有车行过嘛。 哦 ，OK， 咁唔通攞块镜咁样照咩？ 咁系， 咁摄不摄？匿一匿咁样咧就啊，真系冇事啦，安全。 Okay. 如果你有时摄不摄望出去嘅时候咧，佢有个车喺度，咁我个人都未出去嘛，我净系头身出去啫嘛。 哦，咁都好啲， 系咪？ 系咯，咪弹出弹入咧，其实对啲司机都唔好噶。如果你不断成个人，咁当然净系个头，我谂 OK 嘅。 净系个头，啲司机都知道你望紧条路啊嘛。 系 咁啊，呢啲都即系好紧要啊！ 命仔自己嘅， 系嘅，咁啊系，即系做多啲呢啲动作咧，都系保障自己啦，最紧要 啦， 系啊，唔好乱过啦吓。 系 嗱，好啦，第五名咧就荃湾区啦，杨屋道街市一带啊， 买餸 又系好多人啦呢个位， 嗰个位成日上落货， 系啦，又加上好多人啊，有啲可能阿婆仔咧又推住啲车买嘢咧，咁啊又系即系好多人啊，有车咁样，咁啊包括 长者， 系啦，长者啦，咁所以意外又多。其实你留意一下啲长者咧，即系唔系话歧视啊，但系长者涉及行人意外咧，呢啲撞车咧相对高嘅， 系。系，同埋容易咧就发生一啲严重性嘅交通意外啊！ 系啊，会系咁样。好啦，咁啊六位啦，观塘瑞和街街市啊，咁嗰度嘅市集区咧就包括瑞和街同埋瑞宁街一带，咁都系啲街市区啦。好啦，第七位油尖旺嘅上海街近住佐敦道一带嘅，然后第八位啦，荃湾嘅荃桂街同埋荃富街，咁咧嗰一带咧都系多嘅。 哦，都系啲即系旧区多喎。 系啊，旧区多啊。咁啊嗱，第九位啦，都系街市区，元朗啊，同益街市附近咧，包括系大棠路啦、谷亭街、秀才街、合才街同埋日新街一带嘅，咁啊嗱，最后啦，第十名弥敦道同埋登打士街交界，咁 即系旺角嗰边， 系啊，旺角咁样，咁啊呢度就系十个区，即系十个重灾区啦。你见到其实好多都系啲旧区，同埋街市啦，通常都系， 系啊，咁啊大家即系如果一抽二楞即系买餸啦，咁你有街市一定系上落货多嘅，记住 系 慢慢行。我知道大家有阵时拎住啲重嘢咧，就想行快啲，想行快啲就快啲摆低佢， 系啊， 辛苦嘛，咁但系。如果咁样嘅话咧，即系你系要重嘅话，你就不如第一买少啲啦。第二就系你睇下有冇嗰啲细细架嗰啲买餸篮咧，咁有个辘嘅， 可以推住 咁样，慢慢拉又好，推又好，咁令到自己舒服啲。咁同埋即系安全第一啦吓。过马路嘅时候咧。有斑马线、行斑马线，咁有红绿灯咧就行红绿灯，但系有红绿灯嘅时候又要跟翻呢个红绿灯个公仔， 系啊， 绿色先好过马路，即系你话我氹都系噶啦，其实日日都见到有人冲红灯， 又系日日都有啦，等于我哋楼下广播道嗰个路口一定有人冲噶，你留意 下，系啊 系啊，咁、啊、 所以交通规则要遵守啊， 系啊，交通即系命长久啊嘛， 梗系啦， 唉就系咁啊，所以系啦，大家小心啲啦，过马路嘅时候同埋 好，明白咁，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有啲咩提示先，早晨钟哥。 是啊，正话回应一下，正话 Toby 讲个九龙塘广播道口个红绿灯， 点啊？ 嗰个问题先，其实咧嗰度我见到咧冲灯嘅机率就唔高嘅，点解咧？因为嗰啲人过马路基本上就唔喺嗰度过， 哦， 即系佢哋直头系唔系冲灯噶，佢灯都唔用啊。 系啊，佢直头唔用，因为佢知道咧喺红嗱有阵时我的而且确我道出个问题咋吓，有阵时人见到红绿灯咧，因为要等啊嘛，哎我冇唔等啦，但系佢又心谂喂我行上少少嗰啲冇乜车嘅地方，但系嗰个唔系灯位嚟嘅，我就喺嗰度过咯，咁快啲咯咁样，咁唔啱啊咁样。 所以一转上去嗰个红绿灯过咗之后咧，反而嗰度先至系最危险嘅地方啊，因为成日见到有人咧就喺嗰、那个即系过咗红绿灯之后嘅五十米嗰度过马路噶。 嗯，明白明白。 系啊，咁大家就小心啲啦。 系啦。 至于天气咧，今日咧，由于我琴日打风，我就完全冇出过街啊。 系。 咁今日咧，我望见个天同礼拜一二咧，其实系冇分别嘅。 嗯。即系都系咁样个天气系嘛？ 即系都系好好天啊！而家即系太阳嘅兜头晒啦，咁仍然咧蓝天白云啦。如果唔系话喂，琴日刮过八号风球，你都唔信，突然之间一个礼拜有一日咧个天气系唔同咗嘅。 系啊，嗰、那个天气咧，你发觉哇，突然之间咧，真系完全唔同晒，即系打风跟住到而家，我真系有见到，其实就算八号风球嘅时候，我都有见到蓝天嘅。老实讲， 系啊系啊，不过今日咧就即系有啲有少少风啦。就冇禮拜三嘅時候咁翳悶嘅個天氣 係，咁都唔錯啊， 就會擋少少啦。不過大家都係啦，即係如果特別係咁熱嘅戶外天氣，咁我都係不厭其煩地最好帶定一件外套仔嘅。點解咧？如果你係經常要出入室內嘅地方咧，咁你就真係有件外套會穩陣啲嘅。如果唔係，好容易會攝親啊！一出一入冷氣地方，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嚇。好，咁啊，鐘哥都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咁我再睇睇詳盡嘅天氣方面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吹和緩東南風。展望週末至到下週初漸轉大致天晴同埋酷熱。下週中期咧，咁啊有幾陣驟雨。而家室外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88%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二，咁啊低水平，咁啊大家可以大力吸下啲新鲜空气啦！ 晨光大学， 朝早嘅时间，晨光大学星期五，我哋当然咧就邀请到啦，咁啊就系周树佳佳哥，民间风俗研究者啦，佳哥早晨， 喂，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佳哥，系、哎、啊，要你一早起身啊，真系成日都唔好意思啊， 好靓个天今日， 系嘛， 都 OK， 都好 OK 系嘛，好，咁啊同我哋讲下即系一啲民间风俗，我哋之前啊上个星期讲过嗰啲盂兰节啦，系咪先？咁啊盂兰节。我哋唔讲啦，我哋讲翻就原本我哋嗰个主题，就系香港咧有好多嘅叫做原居民啊，原居民嘅姓氏 大族啊， 大族啊，我哋又讲过姓文啦、啊，姓文嗰啲上次都讲咗咯， 系冇错冇错， 又讲过姓邓噶啦，再早前之后讲过啦、哎，今日有冇啲新嘅姓氏啊？原居民嘅同我哋分享下先， 咁啊讲粉岭。粉岭嘅姓彭啊！ 哦，粉岭原来姓彭，哎呀，小弟真系孤陋寡闻，唔清楚、啊。 哇，粉岭姓彭咧就好多历史啦，超过成千年噶啦， 系咩？ 近千年啦，又未去到一千年嘅。 哇！ 咁咧就佢哋嘅太公啊，真系称以佢哋广东第一个太公咧、 啊， 就系一千年就入江西人，就落咗嚟广东住，系做官嘅。 系。 好啦，咁后来慢慢分支啦，咁啊即系一路做完官退咗休咧，就冇离开广东喎、 嗯， 就留翻喺边度咧？喺潮州揭阳， 系 嗰度住，咁咪隐居。 哦、 好啦，咁后来佢啲后人咧就一路分支攞东莞啦，咁有啲落咗嚟香港啦，咁啦，好啦，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就拣咗喺粉岭嗰度咧。就定居。 哎，啊，唔好意思，佳哥，我有个好奇、哦嗯，其实以前咧嗰啲年代，即系话都差唔多成千年啦。咁如果话喺做官嘅，咁以前你知即系啲政权都系喺嗰啲北方啊咁样嗰啲，系啦。咁如果你话喺南方呢度咧，咁要有个官嘅，佢系会揾啲北方人落嚟啊，白虎巡案咁落嚟啊。 系啊， 定还是系？喺當地例如喺廣東省，我就揾個啊叻仔嚟嘅，等佢你管翻呢度啦咁樣噶。 唔係噶，唔係噶，全部都係中央發放嚟噶嘛。 哦，咁樣嘅。 佢太公係進士嚟噶嘛，咁啊咪做官咁啊分落嚟。當時個廣東嚟講咧，最即係大嘅地方咪潮州啊、廣州嗰啲咁嘅地方啫。 係。 咁啊，佢落咗嚟潮州喺潮州度治事。 哦， 系啦，咁样嘅， 咁 咁啊落咗嚟之后啦，咁跟住发觉可能住落咗啦，哇唔错个地方喎、啊，咁样，咁啊跟住唔走啦，唔翻去广州，唔翻去江西啦，咁样 又冇咁冻咧，系咪？ 系啦，唔会落，到天气差唔多啦，可能住落咗有感情啦。 哦，咁啊系嘅，咁啊系嘅，系。 好啦，咁啊佢后人就落咗嚟之后咧，就落咗嚟粉岭住啦。 嗯， 咁根据佢哋嘅族谱记载咧，就最初佢哋就唔系喺粉岭围嘅，即系今日咧。粉岭就粉岭围咧，主要就系姓彭嘅人居住啦，好多人噶啦，起码佢哋打照嘅名单净系丁全部人啦，三千几人， 哇， 3000-4000人啊， 哇，好多喎， 系好多人噶， 系咯， 咁主要就粉岭围一带啦，但系最初期唔系嘅，佢早期两父子，个阿爸叫阿彭贵， 彭贵， 贵咧就系桂花嗰个贵。落嚟嘅时候咧，就同个仔落嚟咧，就住喺第二龙雀头嘅地方。 系 龙雀头。咁咧，但系咧，后来咧就唔够住啦。咁于是乎就搬咗喺边度咧？搬咗一个叫做粉岭楼啊。今日我哋叫粉岭楼嘅地方。 粉岭楼大概喺边度噶？ 粉岭楼啊，大约嗰度唔系而家有间古迹啊，发现古迹咩以前嗰个裁判署嘅。 哦，哎，我知道嗰度而家系 住裁判署度嘅。 嗰度而家饮咖啡噶嘛？嗰个位 系就系嗰个位。 哦， 隔篱嗰度有条村噶。嗰条村就系粉岭楼 啊！哎呀，我前晚先去完嗰、那个嗰边附近啫，因为阿仔要睇牙医，咁就去咗嗰度睇。 哦，系啦， 系咯， 啱啦。嗱，咁啊，嗰度粉岭楼啦，粉岭楼后嚟咧，佢嗰啲后人咧，咁啊，跟住又砰砰声咁样，咁又生嘅分支啦。跟住又分咗喺边度咧？去到明朝嘅时候咧，就落咗去而家嘅粉岭围嗰个位置啦。 哦，粉岭楼同粉岭围又差远唔远嘅咧？隔篱嘅啫，揾咗地图啦。 粉 岭正围，粉岭围 咧，其实系一个高地嘅。粉岭楼咧就低啲嘅。咁咧，呢个粉岭咧，佢以前嗰个岭嗰个名称叫做粉壁岭啊，因为嗰啲泥咧挖出嚟咧就好似系白白地，好似粉咁啊，叫粉壁岭啊。咁咧，佢嗰条围咧其实咧就高，比粉岭楼啊高少少嘅，即系嗰个地势嚟讲，系啊咁样嘅。咁啊，以前嗰个地方唔系叫粉岭嘅，就叫咩咧？就上水去到粉岭成大片嘅平原，都系叫做双鱼河。 哦，双鱼河啊，而双鱼河都有听过，但系就唔系话而家变咗。譬如而家啲名字最主要就系因为港铁站用咗嘛，咁啲人咪识咯，系咪？ 嗱，咁以前咧，即系喂讲到明朝嘅年代啊，嗰时叫双鱼河啊，咁样噶，咁样成个区嚟计嘅，叫双鱼洞咁样嘅。 双鱼洞， 双鱼洞啊， 真系有 咧，就系、是、山洞嘅洞啊， 有两条鱼啊，因为 系那个地方，因为咧。如果我哋去行山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喺罗湖 罗湖啊，嗰条河出去深圳河嗰个水口，两边嘅山嘴好似两条鱼嘅鱼嘴对住，好似 kiss 咁样嘅。 哦，原来咁样噶。 系啦，双鱼就系咁样命名。 哦，咁样 kiss 咁样。 系、 哦、 啦，咁佢就搬到嚟个住嗰度，咁、那个地方咁平咁大咁样，咁啊够佢有人丁喺度繁衍啊，耕田啊，乜都足够有地方俾佢开垦啦、啊。所以咪越大越嚟越犀利，由一条围啊粉岭流。跟住開到一條粉嶺圍，粉嶺樓再散出嚟有南邊村、北邊村、中心村，跟住再出面仲有條喺近住上水嘅叫做數管埠村。 數管埠， 所以哇，所以咪好多人咯咁樣咯。 哦， 係啦， 原來嗰度啲名都原來有古仔嘅，全部都。 梗係啦，全部都嚟㗎。數管埠咧，今日咧就喺個公園側邊嚟嘅， 係 呢條村。咁咧，平日行過都唔係好留意嘅啫，即係普通人嚟講，嗰條嗰個公園好靚嘅，啲樹咧，哇，嗰樹好大棵啦，保養得好好嘅。嗰、那個舊名咧，其實佢一個山崗仔嚟嘅，叫鳳崗，而家唔用啦呢、這個名。佢叫鳳崗村，舊名叫鳳崗村。 鳳崗村都好似聽過添，老實講。 誒，而家仲有地方叫鳳崗㗎，係 咯 係 咯， 古洞。 哦，古洞嗰邊，即係新田嗰邊㗎咯。 嗯。 哦 ，OK 嗱，好啦，咁啊講翻姓彭嗰啲咯，我哋繼續有係。嗯 系啦，嗱咁呢班姓彭嘅人咧，佢哋咧就功名唔多喎，主要都系耕田啊，做生意啊咁样啦，咁样咧，咁咧佢哋咧每咧十年一次咧，就一次太平清照，系佢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咧，嘅嗰个节日啊，咁呢个呢一日咧。全世界佢哋譬如去咗外地嗰啲啊，唔同村咧，呢度翻嚟呢度咧係荷蛋。 哇！十年你一見一次嘅話，可能有啲小朋友都變咗年輕人啊咁樣嘅喎。 咁咧佢哋幾時打照咧？就逢十嘅年，即係譬如2010年、2020年，咁下一屆就2030年啦咁樣啦。咁咧我咧就去過三屆。三屆。 哇！你咪去咗30年？ 咁直樹計數廿年啫，後尾 啊，街哥真係好嘢！ 我哋發覺一個好有趣嘅現象，不其然嘅，佢一打照咧，嗰年天氣好凍嘅，係啊，都唔知點解嘅，零舍凍嘅喎。咁咧，佢哋就一開照，因為幾次都係噶啦。佢哋開照計算，佢因為佢要請師傅計算嗰個開照嘅時間啦，幾點鐘開壇咁樣啊嘛。都是凌晨大约三点到五点钟呢种呢段时间。 哇，点解会系嗰、那个系吉时啊？定系佢 哋啱啊？吉时 哦，咁样系， 因为佢要俾佢哋嗰啲村民啫，嗰啲譬如族长啊、村长啊，或者系打照嘅时候个元首啊，啲时辰八字俾宅嗰啲宅日先生咧去计嗰个吉时嚟开照噶嘛。咁啊计亲咧，唔知点解几两次，起码我两，起码印象最深就两次啦、都系半夜三更。 哇！咁你又真系神吉都唔得噶，你要去过夜先得喎。 真系咁系啊！四度咋，得4-5度咋，两次都系啊。 系咯，哇！ 好深印象，着到好似只种咁样睇打字。 唔知嘅，以为街哥你去搵嗰啲咩结霜添啊！ 哎，真系喎，讲真的，真系结霜喎， 系嘛？ 行过啲停车场，啲车全部结晒霜，呢、這个有相为证，影低晒。 喂，谢师大下声俾我一张睇下 都可以嘅，冇问题，冇问题，系咯。咁咧嗱，佢打照啊，打好多日嘅，咁啊各地啲乡亲嚟到啦，咁啊睇戏啊。啊！拜神啦、啊、咁樣啦、啊，咁佢哋呢個就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十年一次嘅節日。但係有一個節日咧，佢每年都會做嘅。而家香港嚟講好罕見嘅。佢哋咧就係每逢正月十五。咁咧就會請一啲南和先生咧喺佢哋圍門啊。做一個叫做太平紅潮啊。嘅法事，呢、這個係咪同時咧？香港嗰啲大學生咧，好多嗰啲做即係圍村風俗嘅，都會去嗰度做功課嘅。 哦， 因為佢特色有特色啊嘛，係有特色啊嘛，咁啊去做考察啦，田野考察啦咁樣啦，咁啊年年都見到唔同嘅學生啊，古蹟辦啊，歷史博物館啊，大學啊，咁嗰啲學生嚟做功課，就變咗咧，即係好多時候好多時候學生多過村民添。 哦，咁樣喂，都好多嘢睇喎， 好多嘢睇啊！呢度村好多古蹟，好多傳統嘅嘢睇到嘅。 哦，咁啊，佢喂有講多一句，其實有冇話姓彭啊、姓鄧啊，同埋我哋之前講嘅姓文啊嗰啲咧，邊啲係即係大啲咁樣噶？ 你即係人口多啲 啊？人口嗰啲啊？ 其實咧就第一 如果講村多，咁啊，梗係人口會多啲啦。咁梗係姓鄧啦， 係 咪啊？咁啊，姓文都有多啲村啦。咁頭先你聽到啦，姓彭佢哋大約由彭由粉嶺圍打招嘅時候，佢哋嗰個人名計喺都係三四千人咯。咁啊都差唔多幾犀利㗎啦。 好啊好啊，咁啊嗱，姓彭嗰啲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因為我哋下次咧又要將姓彭嗰個故事又繼續延伸落去喎，佳哥。 好啊， 好嘛，咁你又要準備定多啲古仔同我哋。又讲下姓彭嗰啲先得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准时又继续收听星期五嘅晨光大学有周树佳佳哥喺度，好唔好？ 好，拜拜。 好，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唔该晒佳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仍然争取在今个月31日任期结束前发表新疆人权报告。巴切莱特在日内瓦召开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他说正为完成报告努力工作。他说需要花时间将早前访华的新资讯融入报告。巴切莱特五月曾经访华6日，包括到新疆实地了解。巴切莱特说收到来自中国政府提供的大量信息之后，必须仔细研究，就好像每次就任何一个国家准备报告那样。巴切莱特承认一直就发表或不发表报告承受各方巨大压力，一方面收到大量要求发表报告的查询，亦证实收到中国和其他大约40个国家签署的信件，要求他不要发表报告。中方多次重申，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是反华势力散播的世纪谎言。被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因为附近区域起火，电缆受损。营运核电厂的乌克兰核电公司说，核电厂未能与乌克兰国家电网连接是投产以来首次。俄罗斯传媒引述国防部表示，乌军使用大口径火炮攻击核电厂和附近区域，声称核电厂启动保护装置，两台机组断网，令扎波罗热州停电，现时已经恢复供电。有乌克兰官员认为，俄罗斯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是为了将核电厂的发电量转移到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总统泽连斯基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其他机构需要加快行动，迫使俄军尽快离开乌克兰。又说俄军在核电厂的每一刻，全球都存在核灾难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俄罗斯切断核电厂电网，企图将电力转移到其他由俄罗斯占领的地区。世卫表示，全球上星期报告新增5907宗后斗症个案，按周减少21%，目前累计有超过45000宗确诊个案。后斗症在美洲的病例数目增加，占总数的60%，欧洲的病例减少至少于40%。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欧洲的后斗症比例一度达到90%，现时有迹象表明欧洲的后斗疫情正是缓减，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和疫苗接种等措施有助预防后斗症传播。但在拉丁美洲，民众未能充分认识猴痘症，同埋缺乏公共卫生措施及疫苗，可能助长猴痘疫情蔓延。内地环球时报报道，自从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今个月20日发布公开信，呼吁被诱骗到柬埔寨被迫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台湾民众遇到困难可以与使馆联络之后，至今已经收到10多份台湾同胞透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的求助信息。 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将积极与当地警务部门沟通联络，对相关案件进行督办。使馆说，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维护台胞合法权益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职责所在，对台湾省籍中国公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予以重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咁喺荃灣嘅西樓角路，因為爆水管，西樓角路近住豪輝花園一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幾條嘅巴士路線要改到行駛。另外，德士古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德士古道去荃錦交匯處方向，近住碼頭霸道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需要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告士打道分域街方向上環。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奏正 选 红绿灯 2.0。 谁又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手开刃。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给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值得去一试无知的勇敢。 郑融嘅红绿灯应该唔少乐迷都有听过啦，今次新歌就是红绿灯的延续，用安全驾驶去呼吁，在爱情前面请睇清路面情况，唔好冲动。作曲编曲张家成，填词监制陈少琪。 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郑融安全驾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先睇一睇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咁啊吹住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都系渐转大致天晴啦，同埋咧酷热嘅。下周中期咧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录得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啊。咁啊，除咗直播室咧入边咧有 Barbie 啦，同埋有小白之外咧，亦都有钟哥翻咗嚟啦。大家声一齐讲一声早晨先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梗系今即系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即系今个星期嘅大事回顾啦，体坛方面啊吓。喂，阿 O 喺咪度？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 喂，真系要睇睇个欧联分组抽签、啊。我而家我同你。 超級多嘢睇啊！首先咧，即係你睇歐聯分組抽籤啦，一陣我哋又睇埋英超啦，仲有咧港超聯咧開羅啦嚇，咁啊，今個禮拜即係聽日啦，禮拜六就要開羅。嗱，交俾你講先好嘛？ 好啊，嗱，我先望一望咧，就係呢個歐聯嘅分組抽籤啦，咁啊都同大家再望一望先。咁啊 A 組方面啊，嗱，亞積士、利物浦、拿波里。格拉斯哥流咯，格拉斯哥流浪其實好耐冇喺歐聯呢啲咁大型嘅叫做歐洲賽嗰度咧，就聽到佢哋嘅名字啊嚇。 蘇超嘅球隊， 冇錯啦。咁另外咧就 B 組方面咯，波圖咁啊，馬德里體育會啦，利華古信同埋布魯日嘅。嗱 C 組方面咧就好睇啦，拜仁慕尼克啦，巴塞隆啦，國際米蘭同埋啊帕森域陀利亞都喺呢一隊。咁 C 組方面當然最有亮點就係拜仁同埋巴塞啦，係咪？咁國米都係，嗯。 拜仁咧，今年德甲未冇轉播權嘅，喺香港冇人投啦。你要睇拜仁咧，要睇歐聯先啊。歐聯咧就有得有轉播權，有呢個收費電視台有轉播權。咁你咪可以睇下。你知唔知拜仁今年真係好誇張啊？四場入咗20球波啊！ 係啊，佢前鋒咧真係即係癲咗啊！咁樣 好瘋狂喎、啊，大佬文尼去咗。好似食菜咁食喎，即係啲入波， 係啊， 好誇張啊！嗱、啊，真係。 相反咧，你睇巴塞隆拿咧，其實就因為即係個球隊都好似越嚟越多問題啊，咁啊特別買人啊，甚至乎係留低啲球員嗰啲嘅手段咧，就而家俾啲報章就踢爆，咁啊變相咧就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巴塞個前鋒亦都冇之前咁強勁啦，係咪先？ 係話佢係渣男嘅售賣球員嘅方法啊！話呢、這個。巴塞咧， 系啊， 即 系 用完即棄啊， 系啊， 渣男對待啲。 你睇美斯嗰個真係一大經典例子啊嚇！喂，咁我哋講埋其他先，譬如 D 組方面有德甲嘅法蘭克福啦、熱刺、史波廷同埋馬賽。咁啊，如果我就咁睇嘅話咧 ，D 組嘅熱刺方面咧，啊嗰、那個出線咧，即係進入次圈嘅時候咧，那個機會都幾大啊嚇！就咁睇嘅時候，好。另外 E 組方面咧 ，AC 米蘭、車路士、薩爾斯堡同埋薩格勒布大拿姆嘅。咁啊， 仲未到皇马喎，系咪啊 ？F 组嚟啦，皇家马德里咧就喺 F 组，咁另外仲有咧就 RB 莱比锡、萨克达同埋塞路迪嘅，咁啊似乎咧 F 组嘅形势啊，都系皇马方面啊都几稳阵喎，吓。 系啊，因为你要知道，依家同你讲历史上边基本上入波最快嗰几个球员上球啊， 系啊， 四云入波司机又系十几秒嘅入波啊，大佬边够佢玩啊？ 咪系咯， 你一场球赛踢。九十分钟，即系唔计加时啊吓，唔计补时，你十几秒入一球，如果下下都系十几秒入一球，咁啊140几， 系啊， 俾十几噶咯，魔鬼队、啊，少林足球嗰啲比数嚟。 而家皇马真系变咗魔鬼队啊，咁啊，同埋佢又即系又想冧庄啦，佢一定想冧庄嘅。好啦， 欧联。 另外咧就 G 组方面啦，嗱，曼城就喺 G 组，曼城之外咧就仲有西维尔。多蒙特、哥本哈根，咁啊，曼城我就咁睇嘅话咧，其实塞维尔同埋多蒙特啦，咁啊都可以同曼城拼嘅，咁啊睇下即系一班年轻球员啦，同呢个曼城啊到底系对成点啦，咁啊亮点啊梗系曼城对多蒙特啦，系咪先？ 系 啦。 不过咧，小白你头先讲晒欧联咧一啲抽签嘅， 喂，仲有 H 组，等我讲埋先，讲多两句。 好啊。 H 组咧有巴黎圣日耳门啦、祖云达斯、奔菲加。同埋海法馬卡比嘅，咁啊都係嚇，即係呢啲球隊咁啊，相信巴黎咧同埋祖雲達斯、奔菲加三隊爭噶啦，咁啊巴黎真係睇下麥巴比 可唔可以叫麥巴比領軍啊？我唔好想咁講，但係事實又係咁。 系 咁啊！睇下佢点啦。 球迷当然想睇到好波啦。不过咧，头先小白你讲晒咁多队球队出嚟咧，一个现象咧，真系要欧联个主办方要好好去睇下。同埋咧，你都见到咧，疫情之后咧，一个现象就系个贫富悬殊，啲球队嘅贫富悬殊咧，差距更加大啊。因为有钱嘅球队咧，佢哋仲可以吊住条命啊，仲可以维生，跟住。就賣球員又好，即係踢亞洲表演賽又好，佢可以賺到錢，變咗呢二三線嘅歐洲球隊咧，就冇乜得玩啊！反而咧就崛起咗一啲，譬如頭先你講啊，哥本哈根啊，嗰丹麥嘅球隊入咗去啊，或者調翻轉頭，你最後講 H 組嗰個咩海法馬唔知咩，我唔記得咗，好似係希臘嘅球隊嚟㗎，我印象之中，跟住。你就變咗呢啲就有啲異軍突起就湧咗入去咯，即係有少少洗牌 feel 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成個球壇。咁當然你話，阿歐你講咩洗牌啊？踢嚟踢去咩？皇馬、巴黎聖日耳門、曼城，係嘅，暫時都係咁嘅。但我估咧，嚟緊呢一兩年咧，有少少機會執位，就唔係淨係豪門玩曬。我係咁樣睇嘅， 係啊， 睇完成個分組，你感覺係點？ 啱㗎，其實咧，因為多啲新嘅名字咧，其實對於整個嘅賽局，甚至乎嗰個叫做可觀性咧高咗。因為其實阿歐都明白，踢波好多時咧就係講咩咧，就係講數據啊。數據意思就係話呢個球員咧，佢到底通常都係底線吊波入去啊，跟住嗰個球員射十二碼，佢通常射邊個位？其實全部都係數據。咁啊，踢波嘅選手咧，其實佢哋都係要記住呢啲數據，去到提高佢哋嗰個勝率嘅。咁如果你話多咗啲新嘅名字，老實講，即係你頭先講嗰啲。譬如咩海法马卡比咁呢啲球队咧，其实佢 data 好少嘅啫。咁你就算系咁睇录影带嘅时候咧，喂啲球员其实佢变咗嚟下阵咧，佢随时一个唔觉意赢巴黎嘅，唔出奇嘅。 系啊，或者即系嗰种防守嘅踢法，可能即系巴黎踢法甲方面，即系可能有进攻足球多啲，系咁攻你，跟住佢哋摆拍大巴踢铁桶阵，可能可以守和你一场半场，可能又可以晋级嘅。咁啊，所以今年嘅。歐聯咧係有一個變數喺當中嘅，咁同埋即係要知道一樣嘢，依家英超好鬼勁啊嘛，對對球隊都，你見上一輪英超就知道啦，譬如紐卡素可以3-3和曼城嘅，係咪啊？ 係啊， 而佢哋唔係負碌和嘅，佢哋係領先緊，有幾球係妙絕嘅罰球入咗曼城波，咁、所以好多名宿咧都有話，其實今次咁嘅英超咧。真係世界足球嘅巅峰嚟嘅，佢上半版啊，即係客观啲咁样讲，佢上半版即係头嗰十队咧，全部咧已经喺欧洲最顶级嘅联赛可以踢得好辉煌嘅成绩咁样咯。咁所以咧，英超啲赛果好难预测就係咁嘅原因啦。周中咧咪双红会嘅，你对曼联 呢场咧真係嚇死人喎、哦！因為大家諗住喂曼聯嗰開頭嗰兩場踢得咁鬼曳，咁啊跌到落真係跌到落榜尾啊二十啊！咁啊突然之間咧對呢個利物浦啊，咁啊利物浦竟然間咧就係即係輸咗俾佢，咁但係啲人都咁梗係話曼聯就本身阿坦克厲害啦，即係坦克佢用個方法 培養啊啲球員， 係啊佢用個方法就係話因為上次連輸兩場啦，跟住佢就叫啲人因為話曼聯啲球員跑動少啊。跑好似跑少13.几公里咁样嘅，咁啊坦克就同成班球员一齐咧，就系啦，就跑翻咁多公里，咁啊令到啲球员咧就觉得喂，真系原来将帅又好，或者自己出去嗰啲兵将啦，大家真系可以一条心啦。咁啊，同埋亦都摆咗 C 朗喺后备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说明，就系话 C 朗亦都唔系话一个必然嘅正选，就算对利物浦咁强嘅队伍都系。咁啊，仲要赢波，即系冇 C 朗出嘅时候就赢波。咁即系之后个情况会系点咧？我就唔知道，我都睇紧观望紧，买咗花生啦。 系啊，咁啊，大家睇下啦。咁啊，依家反而咧，即系英超暂时计得失球啊，计埋积分咧，第一位咧。是阿仙奴喎， 系啊，喂，恭喜你、啊！ 曼联赢完波之后咧，都升翻去十几噶啦，唔系榜尾噶啦， 系暂时14啊，曼联 系啦，都真系有一个说法系咁嘅，话曼联咧支持近乎勇，因为1990年咧一个赛季咧，其实曼联咧头3-4场都系输嘅，跟住咧就一路赢落去、或者和落去就攞咗英超冠军咯，但唔知咧曼联球迷嘅神奇之旅可唔可以发生啦吓？ 唔知道啊。 就想聚焦講埋咧香港足球聯賽、香港超聯嘅聯賽啦。 好啊， 听日咧就有波睇噶啦。咁啊，港台电视32，我估你一阵有机会都同阿刘畅会 cover 下啦。 好啊， 打头阵咧，东方龙狮就对和富大埔啊，第二场咧就系李文啊对呢个标准流浪咁样啦。港台电视32咧就会提供直播噶啦。咁啊，好好啊，港台电视32咧今年啦，或者港台电视啦。好好，今年都會 cover 好多唔同嘅球賽啦，包括咧香港超級足球聯賽啦。嗱，我記得上年咧，我哋在播緊啲U23 嘅波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啊，其實如果有機會港超聯喺港台電視有得播就好啦，因為我都係香港球迷嚟，講少少心聲啦，就是入旺角場睇波咧。即系同老豆咬住鸡髀睇，真系好有情怀。 我都有真系同老豆咬住鸡髀。我嗰阵时就喺细个睇大球场睇南华嗰啲嘅。我以前细个 系都系咬鸡髀嘅， 系啊， 咬鸡髀嘅。咁即系见到啲球迷咧，特别系啲叔叔伯伯啊，睇波咧，佢哋好激情噶。咁激到点样咧？咁梗系会有好多助语词啦。咁但系咧，细个阿爸咧就同我讲话：嗱，呢啲阿叔讲嗰啲你唔好学。但系咧，人哋拍手掌啊，鼓励啲球员嗰啲，你又要学。咁呢句咧，我好深刻摆喺个心入边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本地联赛咧，对于阿奥啊或者头先小白都有讲，对于你嚟讲咧，都好有情意结。咁希望即系大家即系各方各面啦、媒体们啦，都多啲推动香港足球啦，即系唔好踩咗先。喂，咁你琴日睇完曼联对利物浦，你冇得期待话，喂，东方龙狮同和富都系咁样杰拉特式转身啊，又话。唔知點樣去踢啊？咁即係我覺得級別上係有分別，但係支持嘅力度應該係相同啦。 啱啊！ 我睇法係咁啦。 係啊，咁啊，仲有好多香港嘅運動選手都要支持啦。例如喺大家新聞可能都見到羽毛球嘅世界錦標賽啊，喺日本東京體育館上演嗰個十六強賽事咧。咁啊，被列為啊賽事六號種子嘅香港混雙組合啊，鄧俊文同埋鄭英雪啦。咁啊，喺之前嘅時間咧，面對住新加坡組合啊，僅僅只係用咗30分鐘咧，就直落兩局淘汰咗對手，咁啊進身八強。咁啊， 勁喎勁喎！ 梗係希望佢哋攞埋啲獎牌翻嚟啦。 系啊，咁啊，支持香港运动员继续为香港队所有嘅项目加油打气 好啊，大家都要为香港嘅球员啊选手加油打气啦吓，唔该晒欧。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啊，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我想话咧，唔知道咧，嗱，你哋两个有冇经历过呢一种嘅经验？嗱，小白应该都有嘅，因为佢自己有小朋友啦。咁我自己都有嘅， 我都做过小朋友嘅，我唔系生出嚟就咁样咯。 唔系，咪住 先。我都做过小朋友， 系啊。 我有感觉咧，我觉得钟哥应该都有指点过人，可能喺呢一方面咧有啲经验嘅。 即系我帮你教仔嗰啲。 诶，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唔系，但系系帮我个仔改名。譬如有冇人问过你？诶，譬如小朋友叫咩好啊？钟哥俾个自我啦。 从来冇啊！ 吓，真系冇啊！ 好彩冇啊！ 点解啊？ 哇！呢啲咩啊？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 名。你真系俾咗个名，人哋唔用，你又觉得喂，你真系唔俾我啫，你 唔 俾我，你 又唔用。 跟住佢用咧，我又担心喎。喂，你试过啲咩头晕身庆？ 有啲压力啊嘛。 都话你噶啦，改错个名噶啦，系咪先？ 系啦，系啊。不过英文名同中文名有阵时候我都谂咧，即系嗱，我哋譬如香港咁样嘅话啦，香港嘅话咁我哋又要改中文名、英文名啦。喂，都要傷下啲腦筋喎，即係你又想有啲音啊似，但有啲人咧就想我攞英文嗰邊咧個名係型啲嘅，中文又想改個咧就係、是、好似琴棋書畫樣樣都掂咁嘅名字。 我其實咧要集合咗咁多樣嘢於精英於一身嘅，真係好難諗叫做乜嘢喎。 改英文名咧，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我可能我自己覺得唔係話個個都有個好特別嘅英文名啊。相對嚟講咧。易改啲嘅，即係你都係 A 到 Z 咁樣，你逐個字頭咁樣揾啦。中文名咧，你就要諗下，即係究竟佢姓乜嘢？因為你嗰個姓加嗰個名咧，其實成日都話你未必用得嗰、那個名啊。譬如你姓吳嘅，你叫做美麗咁得唔得？美麗嗰個字本身好好噶嘛。咁譬如話吳美麗加埋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咁樣。 所以咧嗱，就喺改名嘅時候咧，都會諗過度過先嘅。嗱，譬如我自己當時咧，我幫我個小朋友改名咧，我都 自己改噶。 我唔係自己改嘅，我有問過屋企人嘅意見，然之後每人講啲意見出嚟，然之後集合咗睇下用邊個嘅意見啦。 其實咧，中國人仲多一樣嘢，就係、可能有啲朋友中意咧，就係啲傳統智慧就去算一算咁樣， 跟住先改嘅。 呢個外國人啊，應該斷估唔知嗱，可能我膚淺啊，未必係真係咁算，又或者係 水晶球啊嘛， 係啊， 水晶球 或者塔羅牌，問下啲牌咯，睇下佢會唔會改咩名咁樣，我都唔知喎。 嗱，通常都會嘅，咁然後通常咧，大家集合咗意見之後咧，就會問下大家啦，互相話誒點解你有呢個構思啊？咁譬如我當我叫阿慧咁啦，林慧咁，咁我問下點解你諗到個位置啊？咁好啦。最近咧，我就見到咧，即係上曬呢個討論區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嘅太太就幫個小朋友改名嘅時候咧，就鬧到咧，哎呀，好似咧夫婦之間都有不和喎。個原因就係咧，因為佢啦同先生一齊咧幫小朋友諗個名嘅時候咧，佢同埋先生都各諗咗一啲名啦咁。跟住咧，佢先生咧就諗咗個名咧，就同國際影后個名係一樣嘅。咁於是乎，佢先生改咗子怡。系啦，咁跟住咧，佢太太就觉得，都好喎、 啊，系咪相同写法先？ 一样一样， 即系中文有好多同音字， 系啊， 系啦。其实我觉得一唔一样写法都唔紧要，因为讲出嚟嗰下咧就觉得，子怡嗱，佢哋个拗叫咧都同个写法系无关系嘅。个、原因就系、咁，跟住就会问啦，点解你会谂到子怡呢个名嘅？老公是 fans？嗱，我都会咁样估嘅，如果系咧，我都觉得 O K 嘅。咁但系嗱，呢一个好明显引起拗撬，就系一个太太不能够接受嘅原因啦。 生个仔可以叫朝伟咁样咯， 唔系啊，即系 O K 嘅。 阿妈会唔中意噶嘛？做咩你揾第二个女人个名？ 嗱，差唔多，好啦，嗱呢个 呢、 个第二个女人咧。重要最臨尾咧，俾個太太發現咧，原來係丈夫嘅前女友 咧。哎呀， 即係唔係因為係影后嘅問題，係前女友嘅問題。 係啦，但係咧， 女女聽呢啲故仔， 咁就冇啦。即係嗰個男人要即係拉入柴房㗎啦。呢啲 男性嘅角度都覺得冇啦。 唔係因為即係 係 離譜嘛？你就算。有啲嘢擺心中咪算，喂你做到出樣喎、 啊， 基本尊重都冇啊！呢個真係 冇飽飯食㗎啦，應該 柴房都容納唔到啊！今次咧即係鬧到上去討論區咧，好多人嘅意見咧，個太太自己聲稱就話唔得啊，真係忍受唔到啊！我要即係同佢拜拜啦，拜拜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男人嘅角度到底係覺得混入柴房係因為太坦白啊，定還是係唔應該改呢個名啦、自己諗諗啦。 为密切接触者，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另外有五间安老院舍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共有70名院友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严峻，预料每日新增个案很快突破10,000宗，但不希望一刀切推出比较激进的社交距离措施。调查红馆严重事故工作小组委员、工程师学会代表司徒嘉诚说，坠下的电子屏幕重500至520公斤，但据民主办单位向康文署提交资料，指屏幕重500磅，但是要进一步找证书才能够证实，相关文件在警方手上作调查用途。如果司徒嘉诚的说法获证实，屏幕实际的重量是报称的2倍多。演唱会主办单位回应查询时说，由于调查仍然进行，未能进一步评论。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5点，升2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81美元，卖出1,756.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6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4，人民币6.851，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高空反气旋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在河内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车多，龙尾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沙娃径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湾的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较早前荃湾的德士古道有水管急收，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码头霸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就是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码头霸道的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啊，唔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由高音饰演嘅秦风系猎豹突击队大队长，佢为人有大局观，而且好聪明。不过佢对个人主义嘅士兵非常反感，但佢对燕破岳可以话系又爱又恨。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好期待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萨瓦迪卡，萨拉马巴伊，阿诺尼亚西奥。 喂，你又你讲乜嘢啊？ 我学紧用唔同嘅语言打招呼啊！ 我知啦，你讲紧嘅8月28日由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全力举办， 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嗯，嗰日除咗有少数族裔嘅朋友表演之外， 听讲司仪梁继章、李志刚、林慧，仲有我李丽蕊同埋李马小强都要表演啊！ 吓、啊，我都有份。唔系啊嘛，我要去练习啦，拜拜。 喂，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早晨啊，今日财经第一线啊，请嚟嘅咧就系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哥小白你哋好。 诶，琴日无端 星期五愉快。 哦，系喎，星期五愉快。琴日无端端有半日嘅休业啊，咁睇下今日点样啊？先问一问先啊。咁啊，問問 Dicky， 喂，內地政即係內地嗰邊咧，就再加碼泵水救市啊！最新推出嘅咧，就涉及咧就差唔多10,000亿人仔咁、樣，呢、這個救市措施，咁刺激港股咧就升咗，即係好多啊！琴日啊，咁今日估計會係點樣走勢咧 ，Dicky？ 好，尋日就冇機會同大家傾偈啦，因為始終咧就即係突如其來嘅呢一個颱風咧，咁、令到我哋港股少咗半日。咁、不過咁尋日嗰半日咧就，即係令到大家都好興奮嘅。 係喎、 星期四冇機會同大家傾偈，咁但係喺即係港台其他啲時段啦，我自己啲直播啦，我都好僥倖就估到啊，即係19,200点咧，恒生指數咧睇嚟呢個水平咧應該都會有個幾好嘅支持，咁好啦。咁當然尋日咧彈得好犀利，中哥咧你都講咗個幾主要嘅原因啦，就因為為咗咧就要刺激經濟咧，咁啊先咧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咧喺主持呢、一個即係話即係國務院嘅一啲會議嘅時間咧，就講話要加碼啦，刺激經濟啦，咁亦都講咗3,000亿咧以上嘅政策性嘅一啲嘅即係金融嘅額度啦，甚至乎1成1拆啦。可以俾佢哋運用一啲嘅信貸嘅政策啦。咁幾樣嘢啦，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知㗎啦，當全球即係面對住幾個問題，各國嘅博弈啦、戰爭啦，亦都有糧食危機啦，仲有咧就乾旱嘅天氣咧就持續。呢樣咧就唔係淨係一啲個別嘅國家，基本上即係全球嘅問題嚟㗎啦。咁對於歐洲嘅衝擊當然非常之大啦，對於內地同樣如是。咁河水又下降啦，嗰啲水位。跟住咧，水力發電啊，呢一啲嘅即係運河啊，咁又唔可能正常咁運作，咁其實真係影響係非常之咁大嘅。咁而家講到川渝地區有限，即係講緊啲工業亦都要限電啦。咁呢個都係我上個禮拜都有同大家講過。咁但係好啦，面對住呢啲即係好多都係真係天災嚟嘅，控制唔到嘅。咁點算好呢？咁即係各國嘅央行當然要做嘢啦。咁但係呢面對住通脹又來勢洶洶，咁好似即歐美各國呢，其實反而而家係處於一個持續加息同埋所謂嘅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呢就縮減下即係嘅呢一個嘅時間嘅。咁但係內地又調返轉啦，喺即係禮拜初嘅時間呢就已經減咗呢一個貸款市場利率，咁呢個都係符合預期嘅，咁但係個幅度就比預期多啲啲啦。 咁好啦，咁啊一年期同五年期嘅即係所謂 LPR 咧，貸款市場利率咧，分別已經減咗 0.05 同埋 0.15 啦個 percent 啦，咁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哎呀，即係都好好噶啦，因為即係全球都加緊息，咁但係我哋仲可以減。咁好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帶嚟咗另外一啲少少嘅技術上嘅問題，就話咁你減息，咁你個貨幣就梗係會有個輕微下跌嘅壓力㗎啦，所謂貶值嘅壓力㗎啦。咁但係跟住亦都即係官方啲媒體都講話啊，即係而家呢個人民幣嘅匯率，就算即係離岸再岸跌到 6.8 幾咧，都仲係撐得住正常嘅水平，唔需要太過恐慌咁。咁就講緊呢一啲嘅講法嘅，咁所以即係一下子咧，大家就會有個大嘅憧憬，仲有就再傳嚟一啲消息就話，即係中美嗰度咧一路唔係講啲審計底稿嗰啲咁嘅嘢嘅，咁睇嚟有少少曙光，咁所以咧亦都令到我哋嘅港股真係跌到19,200之後咧開始反彈，即係一路真係好衰嘅，次次都係咁樣嘅，殺完啲牛正重貨區咧，佢又彈㗎啦，因為殺完牛咧又要劏啲紅啊，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嘅市場嘅節奏，咁所以尋日嗰下彈咧又真係都好急勁同埋好。即係快速嘅，咁但係睇翻咧外圍咧，即係所謂預託證券咧，一紮中概股咧都升得到，即係仲係保持到個升幅。咁所以咧喺即係今日當然啦，有件大事發生咧，美國就係呢、這個Jackson Hole 嘅呢一個央行嘅年會。咁睇嚟鮑威爾今次講嘅言論咧，就唔會講嘅話，淨係下一次、下兩次，即係嗰個所謂嘅議息嘅一個即係睇法啊、加息步伐啊，反而會更加前瞻多啲對於美國經濟未來嘅睇法啦。仲有咧就係貨幣政策嘅一啲走向，可能會講咗比較長遠啲嘅規劃。咁所以之前咧就大家都好驚，即係認住呢只英，因為好驚啊鮑威爾咧就係會講一啲比較即係鷹派嘅言論，意思啊即係話個加息嘅幅度同埋貨幣政策緊縮嘅幅度咧係比市場認為嘅咧係仲要緊啲。咁但係最後都係即係睇經濟嘅。咁但係睇到美國經濟最近嘅數據，啱啱尋日睇到咧。簡單講啦，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跌，仲有經濟嘅表現咧，即國內生產總值咧又向上修正，又好過預期，咁所以咧呢啲數字咧都係即令到美股咧，尋晚咧喺即即將舉行呢個 Jackson Hole 年度央行會議之前咧，就好顯著升翻，咁所以簡單呢一句咧。照道理咧，就即係我自己睇法啦。雖然琴日都已經升咗好多，但今日咧個港股都仲會撐得住嘅。咁已經叫做啱啱上翻去20,000點嘅邊緣啦。咁都其實都好好噶啦，即係由低位反彈嗰800點，講緊一日嘅時間，其實係半日嘅時間。 係啊，半日啫。 有機會見一見個意志嘅，咁但係即係今日當然就唔可以憧憬我會升好多，因為尋日已經升定咗先，去等 Jackson 嗰個年會啦嚇。 哦，唔知道如果美國嗰邊啲人咧讀完書還錢，美國嗰邊嘅市會唔會再好啲咧？嗬。好，咁啊，題外話，不過講翻咧，的其都想問一問咧，咁啊，獲當局啊促進平台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祝福嘅一啲嘅科網股啦，咁啊，見到即係升都幾好啊，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美團、京東，甚至乎咧見到即係京東嗰個表現。咧即系冠绝蓝筹股啊！咁啊，的其点样睇咧？就系电商行业嘅前景咧？ 其实咧，过去呢段都几长嘅时间啦，我谂即系大家都会见到佢哋嘅股价表现咧都好不济嘅。几样嘢啦，监管嘅压力其实都即系一路都存在嘅，特别系对于佢哋反垄断啊、网络信息安全啊咁。第二，头先都讲到啦，中美嘅博弈亦都影响佢哋嘅，因为咧喺美国上市嗰啲咧就话要退市，面对住呢个压力，咁跟住咧佢有个所谓嘅 HFCAA 啦吓，即系一个所谓除牌名单啦，咁啊加咗好多中概股，最后阿里巴巴都加埋，咁啊的而且确曾经都好影响即系呢啲板块嘅气氛。咁但系到现在，大家都会发现即系。純粹講個業績，已經某程度上亦都反映咗過呢段時間內地經濟放慢啦，以至到咧監管機構嘅一啲嘅措施啊等等嘅壓力啦咁。咁但係好客觀講，個別其實佢哋個盈利能力咧都存在嘅，最多就話過去嗰、那個即係增長開始放慢，甚至乎略有倒退。咁但係睇嚟咧喺下半年咧又可能會。好翻啲喎，咁再者即係始終由高位回落嘅幅度都相當驚人啦，咁所以我其實對於啲新經濟平台經濟嘅股份咧，喺下半年嘅睇法，我睇得樂觀翻少少嘅。即係當然大家你話，哎呀，即係有陣時買個別一兩隻咧，又真係好難玩嘅，因為咧買完之後又發現，哎呀，又有啲負面消息，咁所以即係又係嗰句咯，即係我都經常都講啦，呢段時間嘅最好嘅策略就係一啲大包圍啲，譬如話你成個恆生科技指數。一籃子咁去買一啲嘅 即係例如加入100萬基金，咁你控制個風險嘅能力就會高好多咯。 嗯，咁正所謂咧，即係股市升啊，飲翻兩杯啊，股市跌都飲翻兩杯氣下咁樣咧。咁所以睇呢個清啤業績啊，清到啤酒咧，咁啊公布咗上半年咧，喂有錢賺、啊，咁咧就點樣睇咧？青島啤酒呢一隻阿 Dicky。 好啊，咁其實咧，啤酒股嚴格上嚟講咧，過去呢段時間咧，我都睇好嘅，即係都係我自己嘅推介。咁、嗯、啊，係頭先阿鍾哥都講啦，其實純粹講個收入同埋盈利都分別有 5.4% 同埋 18.1% 嘅增長，咁、哦、其實都算係非常之好啦。咁啊，即係一句講曬啦，無論你話即係另外上市嗰啲嘅同業啦，包括環啤酒在內啦、啊、或者百威啦，咁其實過去呢段時間股價咧都算係表現都唔錯嘅喎，因為咧幾樣嘢啦，亦都即係我睇好原因咧，同埋同樣地都係第一就係講緊佢哋核心嘅利潤表現咧都做翻好啲， 嗯， 咁同埋咧亦都即係正所謂。客人綿綿啊，其實而家立咗秋噶啦，但係都係周圍都好熱啊。咁、 嗯、 有啲乜嘢好過飲翻杯冰凍啤酒？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客觀事實。咁仲有咧，亦都好可能係同即係呢一個啤酒原料，以至到成個行業，甚至乎憧憬緊就係話行業嘅即係復甦嘅景氣都會持續咧。咁呢幾樣嘢咧，都會令到即係相關呢個板塊，譬如喺香港主要頭先都講咗嗰三隻咧，我諗都嚟緊都有機會咧繼續喺度大市嘅。 嗯，咁另外咧就係、啲傳統嘅能源企業其實都見到好積極咁去到轉型啦，咁亦都有啲集團就話到話要向呢一個綠色低碳嗰度轉型，咁將原油、天然氣、煤炭同埋新能源啊，咁由呢個2025年咧嘅一大三小變成新能源比例逐步增大至到80%。咁如果你話喺中石油在內等等嘅石油股份嘅前景，其實又點咧？ 好嗱，幾樣嘢嘅，因為頭先小白都講到即係新能源啦，咁、其實即係講緊而家呢刻，其實大家都知啦，譬如話，尤其是因為而家咧就係、個水位下降咧，就特別會發現到啊，川渝地區嗰個發電係有影響，但係正正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其實內地而家有部分啲省份咧，根本新能源發電咧係個主流嚟嘅，譬如話川渝地區講緊水力發電係佔個比例好高， 嗯， 咁好啦，咁啊即係有啲咩股份會即係受惠咧？咁嗱，即係幾樣嘢啦，即係你話做原油勘探開採，咁呢啲本來就係好傳統嘅石化行業，咁、但係咧就即係而家都開始要增加新能源嘅比例啦。咁但係有部分嘅一啲電廠股咧，過去呢段時間因為即係講緊工業要限電啊嘛，咁但係政策就係話到明，一定要幫佢哋，就係最緊要就係保民生嘅用電。咁所以之前咧就啲電廠股都唔好理話喂風力啊發定係火力定係水力定咩力啦，總之全部啲電廠股過去嗰個零禮拜都升得好急。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作為分析員見到呢啲趨勢，咁當然亦都會即係喺你話報章又好，你話即係評論又好，咁推介梗係呢類型嘅股份。咁、不過咧，即係升咗成個一禮拜之後咧，開始咧又立少少咯噃，即係又開始慢翻啲咯噃。咁至於你話即係譬如話幾隻油股，咁你話即係純粹講業績啦，咁亦都叫做係符合預期啦。咁甚至乎個別例如中海油咁咧，亦都受惠於近期油價反彈，再加埋中期嘅盈利有成115%嘅增長。再者咧，其實派息嘅比例亦都好高，咁產油量咧亦都係再創呢一個即係歷史新高，咁所以就令到股價咧繼續都會係喺即係高位咯，咁尋日都升好多咯，咁啊即係都係環環緊扣嘅，即係同個經濟啊，同佢本身業績啊，同埋同政策啊，甚至乎同未來嘅一啲嘅即係發展嘅方向啊，咁幾樣嘢都會係令到即係相關啲股份做翻好，咁所以都係嗰句啦，港股都有望，即係四個字。疲極太耐啦！ 希望啊，都我哋都鬱悶咗一段長時間啦。 聽完 Dicky 講得身心舒泰， 係啊，唔該曬，今日亦都唔該曬啊！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嘅，唔該曬你， 唔該 Dicky， 下個禮拜再打俾你， 拜拜， 唔該曬。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八月份咧有好多戏咧就有得睇嘅，尤其是港产片啦、嗯。其实港产片今个月都算多戏上啊。 因为之前停咗好多咧，谷埋，而家就全部系咁样排住队上。 系啊，因为之前都听咗好多，即系譬如啲宣传咧，就好耐以嚟咧都有枕住，渗啲出嚟咁。咁啊，卒之咧，即系今年咧，2022年八月咧，就真系相当之多，有好大制作噶啦、 嗯， 有啲好轻松嘅又有啦，有啲爱情嘅小品又有啦，咁乜嘢都有啲嘅。咁我成日都喺度谂啊，如果咧即系香港人咧能够即系多啲去支持本地嘅电影业啦，咁就更加好啦。 嗯、 啊，其实咧而家唔单止净系香港人自己买飞可以支持，连香港嘅一啲咧本地嘅小商户咧，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铺头咧，都大力支持同埋响应。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朝早讲嘅呢一个优惠咧，就系、是、讲到咧香港嘅一啲唔同嘅铺头啊，嗱，即系乜嘢嘅范畴都有啦。咁、嗯、就话咧，或者佢哋嘅生意咧，点样去支持呢啲嘅电影咧？就系话八月份，因为适逢有咁多嘅港产片上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有唔同嘅铺头咧都话，凭住呢一个嘅港产片嘅票尾咧，就可以换到佢哋嘅服务，又或者换到佢哋嘅商品啊，咁样系啦。咁、 哦、 可以讲下 有啲又可能有折扣俾你咁样。 系啦，折扣系其中一种嘅优惠啦。咁、哦、其他咧亦都有啲咧，我觉得都几实际嘅。例如咧，有一啲咧就话，你凭住某一套戏嘅票尾咧，喺指定嘅期间咧，就可以去换一只鸡髀啦。 都几好、啊。 我今朝听到阿小白同我 O 话咧，咬住只鸡髀睇波咧，跟住、 啊、 我就谂紧，而家可以咬住只鸡髀睇戏啦。不过而家疫情期间就唔可以啦。咁、 嗯、 不过如果你话拎翻屋企食嘅，咁都可以嘅，即系你可能即系外卖拎咗去翻去、嗯，因为佢话喺门市度换领嘅。咁、嗯、我谂换领员应该都系拎翻屋企食。 戏院可唔可以食嘢咧？咁大家去入戏院嘅时候系啦，就真系要问一问啦吓。咁、可能有啲得，有啲唔得噶。 有啲得 嘅。系啊，咁不过即系自己睇住啦，疫情啊，我自己就冇胆量啫吓。咁、另外咧，除咗话呢一个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譬如好似小白头先讲啦，有一啲咧就系话可以咧系全单堂食嘅九折，咁呢啲就系啲茶餐厅啊咁样类别嚟嘅。 都几好喎呢啲。 嗱、这个都 OK 嗱，其实咧跟住有一个咧，我真系好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咧都几中意食呢一样嘢嘅，就系、是、海南鸡饭啦。咁、佢就话咧，又系凭住某一套嘅港产片嘅票尾咧，啊，佢系任何一张八月份港产片嘅门票票尾添啊，呢个系，佢就可以免费换另一个外卖嘅海南鸡饭走啦，即系都叫系，都系叫你攞个票尾去换个饭走嘅呢、这个。 吓，免即系攞住个飞， 攞住张飞尾 换。 系啊， 换个饭啊， 系啊，佢仲要其实 都几廿蚊嘅喎， 我觉得佢都几好喎、啊、呢、這个，因为佢系任何一套港产片都得，因为头先嗰啲咧就唔系任何一套嘅，系有指定嘅，同埋佢有期限嘅。咁、但系呢一个就系话，总之即系去到月底之前啦，凭住任何一张，即系譬如你之前可能月头已经睇咗嘅咁，咁八月份嘅港产片门票票尾咧就可以喺佢嘅指定分店都有几个地方啦、 哦， 就话免费换领呢一个海南鸡饭。 咦，咁几好、啊，我初头仲谂住。睇下大雄啊，睇下路飞啊，咁我转翻睇港产片啊。 嗱，系咪啊？即系证明呢啲优惠都吸引到你咯。 你都可以睇埋嘅，睇埋大雄，睇埋路飞嘅。 系啦，系啦。 咁但系再睇埋， 再睇埋 港产片。 冇 错，同埋咧，你喺睇戏 食饭。 冇错，嗱，睇戏嘅同时咧，你都仲可以谂，嗱，你因为又要去呢度换鸡髀，又去呢度换饭，咁你需要搭车噶嘛？呢个犀利，有间巴士公司咧，亦都系凭住呢个票尾咧，可以喺周末嘅下午时段咧搭任何班次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嘅、 哦， 即系佢亦都系有呢啲咁样嘅交通上面嘅优惠，亦都系有，咁亦都系即系出示某一啲嘅港产片票嘅票尾咧，就可以免费搭呢啲嘅巴士快线啦，咁样。咁即系嗱，头先讲紧食嘅又有啦，跟住搭车嘅又有啦，一啲可以换走俾你翻屋企，即系未必你自己食噶嘛，有时。咁我觉得都无形嚟讲系一种支持嚟嘅，即系就算有冇人去换又好，或者有冇人真系特登，因为其实佢都要指定嘅地点啦、未必咁近啦、譬如我当我铺头喺西贡嘅咁，咁、我住沙田又未必会真系搭车去西贡换啦。咁、但系起码我作为香港人咧，我会觉得我听到呢啲嘅小店咧有咁多嘅优惠响应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大家。都好开心，因为见到有咁多港产片喺八月嘅时候推出咯。 哦，呢种嘅叫做宣传方式咧、其实喺外国咧就好盛行嘅。咁外国通常都系嗰啲譬如咩外地嘅旅游协会啊，就楞埋全部嗰啲无论系食嘅铺头，定还是系买嘢嘅铺头，或者系戏院咁样，咁啊做类似呢一类型咁样嘅串销嘅。咁、但系佢哋嗰度就叫做有个搞手嘛，即系可能你喺呢呢个铺头食咗碗拉面，然后你食完拉面之后你想饮嘢，跟住你就转头你就拎住呢个拉面嘅 嗰個張嘅叫做飛，然後你就可以去賣飲品嘅嗰間鋪頭咧，用一個相宜嘅價錢，亦都可以買到類似你想入譬如果汁啊、咖啡啊都有。咁呢啲嘅宣傳方法其實幾好嘅。咁但係今次香港呢個好，因為我見到咧就係我哋冇特定嘅一個機構咧，去到串連埋佢哋全部，係反而係啲小商户咧就自己自發性去到做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活動啊，支持啊港產片啊，咁我覺得呢啲真係要讚。 不過呢個聯成就最好做長少少啊，優惠期， 同埋以後咧即係有唔同嘅電影嘅時候咧，又繼續做不同類型嘅銷售方法。 因為而家熱烘烘地都可能係嗰三幾套嘅港產電影， 係啊 係啊，其實嚟緊陸陸續續都會仲有一啲噶嘛，即係唔好賴低其他嗰啲啊。 唔系可以系下一次系另外一啲咯，可唔可以啊？即系今次系海南鸡饭，下次系肉酱意粉咁。 系咯， 冇所谓嘅， 一变都好啊，系咪先？唔通你日年一年食咁多次都系海南鸡饭咧？ 系啊，今个月送鸡髀，下个月送爆谷咁样咯，我觉得都 OK 嘅。锯 下扒都好啊，益我系咪先？ 我觉得都系一个无形嚟讲系一个支持嚟嘅吓。咁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9，星期六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今年全球已经有1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他话各国应该加强针对医护人员和长者等高风险群组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并争取让整体人口的疫苗接种率达到70%。谭德赛说，目前一些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国家正是取得进展，尤其在非洲，但是全球现时仍有1/3人口仍未接种新冠疫苗，其中包括低收入国家中2/3的医护人员和2/3长者。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說，仍然爭取在今月31日任期結束前發表新疆人權報告。巴切萊特在日內瓦召開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他說正為完成報告努力工作，他說要花時間將早前訪華的新資訊融入報告。巴切萊特5月曾經訪華6日，包括到新疆實地了解。巴切萊特說，收到來自中國政府提供的大量信息之後，必須仔細研究，就好像每次就任何一個國家準備報告一樣。巴切萊特承認一直就發表或不發表報告承受各方巨大壓力，一方面收到大量要求發表報告的查詢，亦證實收到中國和其他大約40個國家簽署的信件，要求他不要發表報告。中方多次重申，所謂新疆種族滅絕和強迫勞動是反華勢力散播的世紀謊言。美國總統拜登將前總統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右翼民粹主義描述為半法西斯主義。拜登對一批民主黨支持者發表講話，指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是極端的意念。拜登在前往马里兰州出席11月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之前，强调自己上台后的政绩，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包括团结北约对抗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及重新建立美国在北约的领导作用。拜登说，他低估了美国的声誉在过去4年被破坏的程度。被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廠因為附近區域起火，電纜受損。營運核電廠的烏克蘭核電公司說，核電廠未能與烏克蘭國家電網連接是投產以來首次。俄羅斯傳媒引述國防部說，烏軍使用大口径火炮攻擊核電廠和附近區域，聲稱核電廠啟動保護裝置，兩台機組斷網，令扎波羅熱州停電，現時已經恢復供電。由烏克蘭官員認為，俄羅斯佔領扎波羅熱核電廠是為了將核電廠的發電量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仲係受住呢個疫情影響啦，哇！八千宗我都即係個心仔都嚟一嚟。 係啊，因為覺得嗰個數字都上升得快，而且個數字亦都唔少啦。 係啊，咁啊，亦都即係都好好噶啦，話唔想一刀切，做好多嘅措施出嚟，咁啊，大家跟住又唔開心，係咪先？咁但係大家都要自己即係做好啲，人哋冇一刀切，自己都唔好咁過分，係咪先？咁再加上咧，而家即係嗰啲叫做網堂咧，就成行成市噶啦。咁、可能有啲學校咧，或者有啲叫做課堂咧，都會諗翻啊，係會真係要做翻網授課程，因為嚟緊開學咯。咁你呢一個數字其實都唔係話咁舒服啦，睇到係咪先？咁如果有開學嘅時候，即係啲同學仔又聚埋一齊啦，咁到時會點咧？咁唔知嘅。咁當然我哋就希望疫情快啲搞掂啦嚇。咁但係咧都面對咗一個問題，就係呢幾年咧發現香港嘅小朋友佢哋嗰個叫做近視嘅情況咧，麻煩咗。 係啊， 多咗好多人咧患深近視。 咪睇mon多咗嘛？ 肯定係睇mon多咗，即係研究報道都出咗嚟啊。咁佢話佢其實喺講到八歲半嘅小朋友入邊咧，有四成其實都係近視。咁戴眼鏡都已經係即係某程度上好似香港人象徵咁。你問翻好多外國嗰啲香港嘅男仔女仔，佢哋個叫做表面上望起上嚟最咩最大特徵係咩？戴眼鏡。 戴眼鏡，我自己都留意到喎。就算咧，我個女即係六歲啦，之前係幼稚園嘅學生咧，佢個班咧都多咗好多人戴眼鏡喎，真係有半班都戴眼鏡咯。而家係 我自己細個就睇 mon 啊嘛。 係啊，我都係細個睇 mon 嗰啲，不過我細個就唔係讀書睇 mon， 我打機睇 mon， 咁啊，所以我呢啲就叫自作業啊。 唔係你呢啲好似抵啲啊，喺小朋友嘅角度 係可能係啦。 享受咗個娛樂，跟住之後換嚟近視都係唔好噶啦。不過咧就好似覺得，誒，即係做一啲自己好好享受的事情啦。 系啦，嗱，咁啊，深近视的定义是什么呢？600度或者以上的其实就叫做深近视。我自己咧近视方面都不算话太深，因为我其实我都是300几，但我散光咧其实都去到300几400嘅。所以夜晚咧，我很多时咧都是一定要戴眼镜，同埋冇戴眼镜喺街行，我靠感觉多， 系咪先？你感觉好劲啊！ 要即系蒙晒咁样都无谓啦，所以我即系保护翻嗰个眼睛系相当之重要啊！吓，咁如果你话喂有啲咩办法可以真系有效地令到我哋个眼睛舒服啲咧，原来有噶、哦。原來戶外的光線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控制到我哋嗰個眼睛嗰個感覺同埋嗰個叫做咩啊？眼睛入邊嗰啲嘅分泌多巴胺喎。 係啊，所以成日都話咧，你望得個 mon 耐， 係啦， 所謂耐景即係20分鐘嘅啫，廿、分鐘就叫做耐㗎啦。 係啦， 咁你就要停一停， 停一停， 望一望咧。大自然 係啦， 綠色嘅嘢，即係譬如話花草樹木咯，咁綠色。 因為以前成日都譬如中國講得啱，我哋成日都話要望翻大自然嘅嘢，咁但係係咪真嘅咧？嗱，而家科學都話俾我哋知道，原來咧接受呢一個戶外嘅光線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控制嗰個嘅近視，因為足夠嘅光度可以刺激頭先講個眼球分泌呢個多巴胺啦，控制眼球增長因子。嗰個增長因子咧，即係佢有機會令到我哋嗰個 eyeball 咧，嗰個眼球咧，可能有陣時點解會近視啊？長短個問題啦，即係個眼球都會變噶嘛。咁佢能夠咧就令到我哋嗰個眼球咧就可以增長嗰個因子咧就控制到佢。咁啊，即係變相某程度上咧控制咗我哋近視嗰個機會啦，患近視嗰個機會啦。咁所以其實室外嗰個光線咧，我覺得非常之重要。室內人造的光线有没有功效呢？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望返多些真是室外的光线先。 最可惜的就是现在大家望大自然是怎样望呢？ 是怎 样看个 mon， 隔着个 mon 望咯。 是用 wallpaper 拍出来的大自然。 激死人了现在真 的。那就算不算是望到大自然？ 那不 算啊，要开个窗望在外面才行。 自闭雾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只睇你，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一句 Come on as star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写哟，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咪走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go， 继续 Ra Ra Ra Ra Na Na Na Na， 咪站转咪路 OK， 一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威呢个地方都是冰天雪地的，当地人选择最喜爱的颜色的时候普遍都会选择红色，不知道跟天气有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又会是真的红色呢？想不想知道？白远浩转头告诉你知。海洋、冰雪，讲到三文鱼，原来呢几种嘅元素都可以话系代表住挪威嘅。 挪威位处于大西洋暖流和北极寒流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天然的渔场。挪威三文鱼的名气和它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呢是非常之有关的。近年来挪威养殖的三文鱼的年产量已经接到全球大概就是五成了。可以说我们所吃的每一条三文鱼入面原来两条就是一条来自挪威的。好啦，当地的细路仔点解咁鍾意将三文鱼同埋红色联系埋一齐呢？首先因为三文鱼嘅肉色呢，大家见到橙橙地色，同红色呢就比较接近㗎。咁第二个原因就係因为三文鱼有執着回游嘅感情。如果动物都有呢一种嘅性格嘅话，三文鱼应该係用嚟形容刚烈㗎。咁所以红色刚烈性格呢一样嘢就同挪威人呢有少少相似，咁咪连埋一齐囉。当地人咧中意红色的原因咧都唔系冇道理嘅，冰天雪地更加希望将呢种嘅激情融汇喺生活入边。如果你选择一种嘅颜色代表你自己嘅话，会系边一种呢？ 晨光警胜。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担任嘉宾主持。早晨啊 Philip。 早晨啊 Bobby。 暑假就来完了，有没有一些活动又有意义又特别可以推介给我们的市民一家大小都可以留意的？ 当然有啦，讲到有意义就绝对要跟大家推介来紧的好市民颁奖典礼啦。今届2021好市民颁奖典礼第二期会在今个星期日8月28日举行，将会嘉许40名好市民，他们协助警方侦破了不同类型的案件，包括诈骗、盗窃、虐待动物和伤人等等。当中更加有得奖者因为拯救生命而获奖，你说是不是很有意义呢？ 哇，那又真的很特别，那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元素的？ 今届颁奖典礼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艺人关礼杰先生和他的女关凤卿小姐作为表演嘉宾，他们父女档会又唱又跳倾力演出。另外我们今次好市民颁奖典礼还有三个首次添，首次在颁奖典礼里面透过话剧形式将好市民奖得主改过自身的真实故事呈现舞台，劇中会谱写出主角由一名不良少年演变成为一位见义勇为的好市民，故事会由得奖者亲身演出，等观众可以同他一起经历他的起跌，真的好感人的。 哇，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这位好市民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勇气，真的好犀利啊。除了嘉宾阵容强劲之外，听闻还有个特别的位置，就是我们港台都会参与的。 没错啊，还有另外两个首次的。今期好市民颁奖典礼首次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时间是今个星期日8月28号下午2:30到4:30，到时还会首次在港台电视31台和警队 Facebook 同步直播，大家记得收看啦。 我听闻今届你们会有好市民联盟的模型公仔，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来的？ 当然可以啦，我们将好市民精神拥有的特质，例如智慧、机警、积极和冷静，化身成为好市民联盟模型公仔。他们有很可爱的造型，以四种不同的颜色代表四款不同特质，例如紫色是智慧，红色是机警，绿色是积极，粉红色是冷静。超人公仔会以入屋的形式进入千家万户，引起共鸣，令男女老少都会喜欢。这些特质会化身成为四位超人，好市民联盟就是这样组成的。他们的出现可以时刻提醒每一位市民将这四个优秀的特质应用在生活，齐齐做个好市民。 其实呢，我们要几劲才可以做到好市民呢？ 其实要成为好市民，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机警，用智慧识穿骗徒的诡计，或者提醒身边的人有关罪案的消息，等他们避免成为骗案的受害者。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到底今届嘅好市民有啲咩威水史噶？ 当然可以啦。其中一位得奖人高先生嘅真实故事咧，就系咁嘅。佢喺2019年7月乘搭巴士途经秀茂坪一座寺庙嗰阵，目击到有人喺度试图撬开寺庙嘅香油钱箱偷钱。佢当时好机警咁样发现事有蹊跷，于是立即报警。仲特登落车跑返去现场协助警方拘捕疑犯。可见高先生表现积极冷静，洞察身边发生嘅事情，并且防止罪案发生添。 哇，真係好劲喎。唔知道仲有冇多啲好市民嘅故事可以分享下呢？ 好市民嘅故事呢源源不绝嘅。嚟緊我哋仲会由你哋香港电台协助将19个好市民嘅故事拍摄成特辑。由8月23号起去到10月11号，每逢星期二下午6:30到7:00会在港台电视31台播放，连续播8个星期，由得奖者现身说法，讲返俾大家听佢哋好市民故事。内容包括虐待动物案、非礼案、偷窃案、诈骗案、抢劫案同埋拯救生命嘅事件等等，仿如亲历其境，大家记得收睇啊！ 节目好丰富啊！除咗特辑之外，仲有冇其他新嘢可以介绍埋俾我哋知咧？ 梗系有啦！我哋用多元化方式宣传活动，除咗有现场直播，我哋亦新增咗线上游戏 AR Filter Game， 首次出版好市民漫画书。参加者只需要喺警队相关网页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玩游戏，获得指定分数。并且 tag 警队 Instagram 同埋两位朋友，即可获得精美奖品。奖品包括好市民联盟随机手办公仔一个，一套咧有4款公仔噶，又或者咧可以获得好市民漫画书一本噶。 哇！到时咧我一定会叫晒啲朋友嚟参加噶。 为咗传承好市民精神，警察公共关系部首次推出以好市民漫画书名为《有名英雄》。推广好市民得奖者的好人好事，画册辑录10个好市民奖真实故事，有实体版亦有电子版，市民可以在好市民颁奖典礼之后在警队相关网页收睇。实体版亦会在会展场内派发，并且在下一期的警星随刊送出。 有没有得同好市民联盟的超人公仔影相，又或者有没有打卡位的？ 当然有啦，我们在会展场内有4个大概5尺高的好市民联盟模型公仔，由4款不同颜色的超人公仔组成，会在仪式上面出现，到时还会有得派发纪念品，亦可以同他们影相。添 咁仲有没有其他机会可以同超人公仔影相呢？ 有的，颁奖典礼之后，我们将会在8月29号到9月4号，1年7日，在马鞍山广场举办好市民展览，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市民可以亲临商场旋转木马旁边的位置，支持我们和参观展览。到时会有好市民联盟的超人公仔展览区和打卡位。除此之外，在9月3号和9月4号下午3点到6点，我们的防骗吉祥物提子还会现身和市民见面和派发纪念品，记得来临参观啊！ 哇，今届节目咁丰富，相信听众们一定好期待啦。 是啊，都是希望咧将多啲正能量传递俾每一位市民。大家都知道，过去2年警方经历过前所未有嘅挑战，警方紧守岗位嘅同时，亦需要有一群具有高度守法意识、使命感同埋见义勇为嘅市民同埋机构。他们对维持香港治安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的好人好事很值得我们去传承，将这种精神传承给下一代。 其实我们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们又可以由哪里开始做起成为好市民呢？ 我们呢平时可以多些关心身边的人和事，日常生活里面想多步，推己及人，遇见违法的事情首先要保持冷静，用智慧和勇气去帮助身边的人。我们亦可以时刻留意警方的防骗信息，了解最新的罪案形势，提醒身边人，令他们避免成为罪案的受害者。只要我们秉承着智慧、积极、 機警同埋冷靜嘅好市民特質，同埋宣揚好市民精神，身體力行，人人都可以成為有名英雄，個個都可以係好市民嚟噶。另外，父母亦都可以從小灌輸正確價值觀俾仔女，以身作則，時時關心仔女嘅身心發展，咁就可以做到保護兒童同傳承嘅效果啦。 哇 ，Philip， 今日真系多谢晒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好市民奖励计划嘅信息同资讯啊！ 唔使客气，再卖多次广告先。今期好市民颁奖典礼会喺今个星期日8月28日下午2:30到4:30喺港台电视31台同警队 Facebook 同步直播。大家亦可以留意警队 Facebook 嘅宣传短片同港台制作嘅好市民好故事特辑啦，拜拜， 拜拜。 周八点热带低气压马鞍集结喺河内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至于较早前红天路近住上城咧，就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红天路来回方向近住上城一段咧，仲系车多。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一带挤塞，影响到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泽长街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咀坑港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全锦交汇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窝口村，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一众歌手高志伦、Anson Bean、施康桥、Des 余宗尧、Cloud 云浩影、邝星宇、Jamie 张天颖、达汪黄明德、泳儿，一齐嘉许10位展翅清健超新星。今晚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当然啊电话旁边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哇，呢轮真系原来唔好去东南亚地方啊，咁危险嘅喂。 咁啊，梗系啦，系咪嗰啲英文字母营房？其实原来听下之后都觉得惊啊。而家你见到英文字母，个心都提心跳胆，特别系个 K 字。 话以前啊，去啊，即系啲暹罗地方，有时候坐啲咩嘟嘟啊，乜嘢的士咧，就乱揿车去买宝石噶嘛。 系啊。 系咯，咁但系买宝石唔买就算啦，咁样。话原来而家咁危险啊，游水走嘅要。 系啊，即系上到嗰啲车仔嘅时候，你都唔知道上咗上去几时落车，同埋落车又唔知系咪真系去你想去嘅目的地咧。 系，都系留翻呢度啊，留港消费先啦，啊，自求多福啊。 吓，咁啊，梗系要啦。咁但系上次都听阿大壮咪讲咧，就话到原来喺我哋法律上边唔同岁数嘅时候咧，啊喺我判刑嗰度咧，嗰个考量亦都有好大嘅分别噶。唔知呢方面有冇啲可以跟进一下咧？ 啊，就喺啱啱我哋讲完咧，上一次仲话啲青少年罪犯咧应该点样告啊，可以去咩中心咩中心咧？ 嗯， 啊，啱啱咁快咧，又有一宗案件真不幸啦。 系， 咁啊，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就话啊，有个小朋友咧，我叫佢做小朋友啦，十一岁。 嗯， 咁咧就话而家涉嫌咧就系纵火。 系， 咁啊喺个居住嘅地方咧，人哋屋企门口咧点着啲火，咁啊烧到啲杂物咧，搞到咧不幸地咧。有个六十几岁嘅妇人咧就过咗身， 哎呀， 咁而家就谂紧啦，就话啊，暂时用咩罪名叫做 hold 住、告住先啦，即系谋杀啊、误杀咁样就带佢上法庭啦，咁，咁记得上一次讲开咧，就话如果十岁以下香港咧就唔可以话佢有刑责噶嘛，唔道德噶， 系， 不过佢又过咗十岁啦，咁啊十一至十四岁咧，亦都以前提过就话咧，咁啊呢啲叫咩 tender years 咧，即系叫做比较心智较为啱啱。略略成熟啦，咁仲要證明佢知道咩係啱定唔啱先高得嘅咁。 嗯， 啊，咁啊真係歲數嘅嘢啊，無論細路仔定係大人咧，都應該係要嚴守法律嘅。 咁當然係啦，不過有樣嘢想即係阿大眾咧補充翻先，我自己都忘記咗啊。如果喺犯案嘅時候嗰、那個歲數啦，喺法庭上面係當係佢犯案嘅時候，定還是係佢審訊嘅時候嗰個歲數為準嘅咧？ 如果真系告谋杀罪嘅话咧，咁就因为如果系普通成年人嘅话咧，谋杀罪咧喺法律上咧就系、是、个判刑咧梗咗嘅，叫 fix by law， 即系个法官都冇得选择噶啦。咁啊，一定要咧系判佢终身监禁啦，而家就叫做。咁、但系如果咧系十八岁以下嘅咧，咁、法庭咧系有个酌情权。即一樣都可以判終身，但係咧也可以咧判一個較低嘅有期徒刑啦，咁樣。咁啊計算咧就計犯法嘅時間嘅。咁、可能你咁樣都勾起一個記憶啦嚇，咁啊戲都有得做噶啦，叫做即係等以前啊叫即係如果係未夠年齡嗰啲咧就叫等英女王發落啊嘛。 我記得記得係啊係啊。 啊，咁嗰陣時咪有個出名嘅案件咩？龍虎山嘅兩位外籍人士嘅死亡案件啦、兇殺案啦嚇，咁、有啲 小朋友啦，當時仲係嚇，咁後來就因為原來越等越長，坐到好似終身咁嘅樣，咁後來就法例而家變成咗咧，就是、由法官去決定啦。 哦， 因為喺中上到去上訴庭嘅時候咧，咁啊法官就話：咦，呢、這個決定長短咧，唔應該由行政機關去決定嘅，應該由司法機構去做決定噶嘛，咁樣。所以今時今日就變成咁咯。 咁明白明白。 不過講開你話小朋友咧，係講歲數啊，調翻轉咧。老人家又有犯法喎。 哦，咁係嘅，係唔同年紀嘅人咧都會犯法，所以大家真係要嚴守自己行為啊。 嗱，睇翻咧就係原來有個啊睇報道就87歲嘅阿老先生咧，姑姐叫佢 係， 咁咧就係用呢個腐蝕性液體咧就傷人啊。 嗯， 咁就睇翻記錄咧，原來佢喺2011年咧就因為謀殺案咧就判咗入去終身監禁。 誒、哎，有問題喎、啊，大眾咪？他既然在2011年已經判了因為謀殺案判了終身監禁，何解他可以又出來犯案的呢？走了犯 了、啊、那看報道就不是這樣說、就是說原來很多時候即使判終身呢都不是真的坐到呢他生命最後那天的、 哦 有時候啲餘生咧，都嚇睇情況咧，即係睇下佢有冇已經係改過自身啊，真心痛悔啊，咁咧、就會俾翻出嚟噶。咁、可能你留意一下，咪啲舊新聞、有啲咩跑馬地紙盒啊嗰件案咧咁樣。 係 啊，當時嘅係被定罪嘅被告咧嚇。咁後來都唔係坐到終身嘅啦、都出翻嚟。 係喎、你講開都有印象喎。有陣時候有啲好驚天地泣鬼神嘅案件咧，都會見到咧。誒、哎，原來嗰一位嘅叫做犯案嘅朋友，竟然間咧哦出翻嚟，咁啊啲傳媒又哗眾取寵地話啊好驚啊，咁都有睇過啲新聞喎。 有噶，有啲另外一啲比較咩連環嘅兇案咧，嗰啲都等緊啊，睇啲傳媒幾時追訪咧，就話啊幾時又放出嚟咁啦 嚇。嗯，好。 但講翻呢單咧，就變咗，咦有人就會質疑啦，咦點解好短時間咗10年都唔夠咧就出翻嚟？咁呢樣嘢真係講得俗啲，就唔知會唔會累街坊啦，真係啊，因為變咗咧，可能嗰、那個假釋嘅 board 咧，嗰、那個咁嘅評審會咧。啊、可能就是本来见到呢位人士就年纪都大啦，点、解坐到87嘅话，即系唔通过咗90喺里边终老咩？咁，咁、以为冇乜杀伤力喎，吓咁啊，俾佢出嚟咯，咁，咁、但系而家变咗涉嫌咧，就触犯一个都严重嘅案件。 系， 咁若然咧吓，咁啊真系有歧视又定咗罪嘅话咧，咁啊伤人17啦，我相信系告个控罪，咁、都好多年要喺里边度过噶啦。 哎呀，系咁。如果除此之外啦，如果问多一句，就喺假释嘅时候，如果再咁样犯案嘅话咧，嗰、那个严重程度系去到边嘅咧？ 咁咧，如果系喺假释期间系犯法咧，当然系变咗法庭咧就会系更加考虑咧要判重啲啦。因为佢即系个悔意就冇啊嘛。或者咁样讲就是、上一次嗰个惩罚咧。都不足以咧，系令到呢个人咧系有所知道咧系懊悔，亦都系即系藐视咗咧系即系对佢恩恤嘅制度吓，咁、嘅时候咧系可以系一啲即系个刑期判得高啲嘅因素嚟嘅。 咁呢个真系大家留意啊，唔同岁数嘅时候咧喺犯案嘅层面上面都有唔同对待嘅方法。 小朋友咧就啲家長啊留意一下管教啦，即使係工作繁忙都要小心啦。 係嘅，係嘅。 老人家就唉，即係繼續可以保持身體強壯，但係有火就收收啦。 係啊，太燥都唔係咁好嘅。咁啊，除咗年齡之外咧，我知道交通上面我哋都有啲嘢要留意喎。 交通咧就咁样啦，呢轮亦都见到咧，有时候啲车无端端又会揸到上去巴士站啊，有啲又撞人，即系无日无知嘅咁样。咁有啲人可能唔知嘅咧，就其实而家咧，如果系发生咗交通即系事故咧，咁就检控嗰方面咧有好多板斧嘅。其中一样咧，即系大家而家好多时啲车咧，啲叫卡 cam 啊嘛，系嘛，啲行车记录仪，亦都附近周围咧都有啲叫闭路电视嘅。咁调查人员咧就查案，自不然咧就会取走呢啲影片啦。咁亦都咧系作出一啲评核嘅，包括计计睇下嗰个司机啊，即系被告嗰个咧啊，即系肇事嗰位司机咧吓。當時揸車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視野咧就睇唔睇得清楚啊！嗰、那個人咁有啲案件咧，就即使啊係嗰個 肇事嘅司機本身咧，本來個燈號啊，或者係路上嘅標記佢依循嘅，反為咧就走出嚟馬路嗰個咧係不依交通標誌咁樣走出嚟， 即係行人問題嘅時候。 行人即使佢违法，但唔代表咧佢违法呢个司机就合法噶喎。咁、你都谂到啦，即系有人喺屯门公路乱咁行，你明知好远好远见到佢，唔系代表你可以撞埋去噶嘛。 啱啊，又系 啊。你都要即系自己去保持小心噶嘛。咁、但系咧，就如果系真系不幸有呢、這个即系死亡案件出现咧，咁系政府会点做咧？就系、是、有关嘅专家咧就会计睇翻啲片。咁睇睇嗰個死者行走路線啦，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專家亦都會咧係駕駛翻咧嗰位肇事或者被告個人士嗰架車，去度翻咧究竟當時佢視野範圍咧睇唔睇到個死者嘅。 哦，咁算唔算係叫好似案件重演咁樣重組 的？類似㗎，佢直頭真係有啲叫 accident reconstruction， 即係意外重組啦。亦都有啲係講緊個汽車嗰個計算啦，咁都係嗰樣嘢嚟㗎啦。咁嘅時候咧，佢就可以長話短説咧，就係話睇到，咦，譬如碰撞嘅時間咧，就好似啲咩突擊隊咁啊，嗰叫零時啦 ，time zero 咁樣，計翻轉頭，即係譬如當我二十秒之前見到咧，十五秒之前見唔見到咧咁，而且係抽絲剝繭嘅喎，佢可能話啊，譬如咧，如果係零時之前十八秒咧、十七秒同埋十六秒都見到，十五秒、十四秒、十三秒咧就俾啲燈柱遮咗咁，跟住有兩秒睇得到咁，係，可能臨撞之前咧嗰幾秒啊睇唔到，因為架車本身自己嗰啲 A 柱啊、B 柱啊，或者係即係左右兩邊啲地方咧遮住，咁然之後下一個問題就遮住咗點算咧咁？遮住咗，原來咧個司機如果喐下個頭咧，啊，褪前褪後咧，就可以睇到嘅。就算睇唔曬都睇大半啦。咁，咁法庭咧釐定嗰個罪責嘅時候咧，都會考慮呢啲因素噶喎。 哦，哇！咁我以後揸車嘅時候，個頭都係多啲喐好啲喎。 咁我都希望即係喺街度好多時見到啲司機真係諗清諗楚啦。我有啲案件同翻自己交通部嗰啲即係啲幫板傾偈啦。因為大家見得多呢啲案呢，不約而同都會話哇自己揸車都小心啲。因為原來一個唔覺意你個腳油咁入去坐幾年㗎嘛。 係呀，咁你呢個提醒真係好好啊，即係令到聽緊收音機旁邊嘅司機大哥而家呢真係望得清楚啲，先至好俾油啊！ 嗰几秒钟，哇，真系黐落嚟嗰啲麻烦啊，同埋啲后果咧，真系永远永远啊，冇人愿意去承受嘅。 明白嘅，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小白， 好，拜拜， 拜拜。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星子又叫做碰铃，好多时都会喺戏曲同埋合奏当中出现嘅。星就系佢古代时候嘅名，星子嘅音色清脆纤细，悠扬清悦，既可以敲击节奏，又可以为乐曲增加色彩，甚至可以做出宁静、梦幻等等嘅特别效果。演奏的时候，奏乐者双手各持一边，令到他们互相碰撞发出声响，所以星子都是属于敲击乐的一种来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太喺度。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林慧。 听你把声咁后生，我完全唔敢相信你话你有个仔系出嚟做嘢啊！ 啊，系我早生佢啫，系啦，三十岁。三十岁先生 佢 嘅， 哇，都好犀利，你都保养得宜，啊、真系。 诶，把声呃到人， 咁已经好足够噶啦。我都但愿我系咁样。 系啊，你都得 、啊。希望希望。咁点啊？仔翻咩工啊？而家系？ 嗯，喺医院度翻嘅，系啦。 嗯，都辛苦喎，咁系咪啊？都忙噶。 诶，唔知啊，佢今日第一日翻工啊，所以我都希望佢顺顺利利咯，就系、 是。有冇好紧张啊？琴晚临瞓之前。 啊，冇喎、啊。佢琴日已经执晒啲嘢啦，我问佢，唔使担心，执齐晒啲嘢咁样咯， 即系证明好期待同埋好兴奋咯。 系啦系啦，兴奋嘅系啦，佢都想，因为叫第一份工啊嘛，咁佢都希望就系顺顺利利啦，啲同事又 OK 啊咁样咯。 嗯，同埋我相信真系梦寐以求嘅工作嚟嘅，即系第一份工通常都系最热血嘅时候，就想将自己最想做嘅嘢排喺头位噶嘛，因为 系啦系啦，同埋想做得最好啊，或者配合到咁样咯。 嗯，咁啊，所以今晚翻嚟同佢倾下啦，即系睇下有冇啲咩好事发生啊？或者帮咗几多人啊？做咗啲咩难忘嘅事情啊？咁就会成为咗一个好特别嘅共同回忆啦。 好啊，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陈太。 好啊，唔该晒你哋。 好，拜拜。 拜拜。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出叹息，快乐冷说明我自己一个做证。 早上正嚟到9:27，听紧节目《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追踪31啊，咁啊有白元豪喺度啦，小白喺度，仲有 Barbie 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阿昌， 喂， 喺边度 啊？ 早晨啊，系咁啊，26号啊，星期五嘅时间啦，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6:30啊，继续有呢个哈鲁好邻居，咁啊继续咧系认识下咧喺香港生活嗰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带大家认识下咧巴基斯坦嘅好邻居啊，咁啊巴基斯坦其实喺香港，即系巴基斯坦人咧好多喺香港生活咧， 系啊， 佢哋都系呢个穆斯林嚟嘅，即系呢个穆斯林信仰咧对佢好多。即係我哋嚟講咧，唔一定咁認識嘅。咁今日咧個節目咧就會即係訪問咗一位咧喺香港長大嘅巴基斯坦裔嘅男信徒。咁咧佢會帶我哋咧去由清真寺做起點，認識下佢哋咧呢個穆斯林信仰嘅生活係點樣嘅。 咁大家留意，因為喺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身邊嘅朋友其實係穆斯林呢個宗教㗎，例如好多譬如印尼嚟嘅姐姐，佢哋都係啦。咁啊瞭解多啲唔同嘅文化啦嚇，我哋好7:30。 好啦，去到7:30，不一样的旅程。咁今集咧就请嚟呢个嘉宾咧，就系香港历史学家丁新柏。 哇，多嘢听咯，多嘢听，多嘢睇。 系啦，咁丁博士咧，佢系精通古今中外历史噶嘛。咁佢今集咧会亲身带队咧去游历下坟场啊，好特别。去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咧，俾我哋大家咧认识下香港嘅历史。咁另外咧，佢又会讲下咧，即系对。丁新柏博士嚟讲咧，历史究竟有咩意义嘅咧？咁同埋咧，佢又会分享一下佢点样睇咧？而家我哋政府咧，用好高价嘅价钱咧，买咗啲艺术品，摆咗喺博物馆嗰度收藏。对于一位历史学家，佢点睇咧？今晚7:30，不一样的旅程，听下佢点讲啊！ 跟住我谂咧，我哋就要讲埋10:30呢一个，哇，好似好劲，听个名字《飞越冰雪线》。 冇错，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嚟到最后一集啦。咁每一集咧，之前睇过朋友知道咧，就系、是、访问咧喺啱啱呢个冬奥会啊，佢哋好多唔同外国嘅。或者是我哋國家嘅冰雪運動員，咁咧今集咧就集齊咗有7位咧唔同地方嘅頂尖冰雪運動員，睇下佢哋點樣備戰2022呢個北京冬奧會嘅精彩過程嘅。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8:00嘅時間咧都有崔傑彤嘅與 pair pair 有約，咁今晚咧又聽住二台睇住31啦，拜拜， 拜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寻日在九龙湾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危险驾驶、阻差办公和藏有吸毒工具等。事发在寻日下午5:00，警方在观塘开源道和考明街交界截停一架涉嫌违反交通规例的私家车。司机在调查期间突然加速往伟业街方向逃去，其后在创业街撞向一架重型货车，警员发出口头警告无效，于是擎枪戒备，最后在常宜路和宏照道交界截停私家车，并拘捕司机，在车内检获一个冰壶，司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中无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容许美国监管机构前往香港审查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北京的证券监管机构正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安排，将审计工作文件和其他数据从中国转移到香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人员随后将前往香港，对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人员和记录作现场检查。消息人士补充，美方人员可能最快下月抵港。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在美上市公司必须要解决长期审计合规性的争议。根据法案，如果在美国上市外国公司连续3年无法让美国监管机构检查审计底稿，可能会被强制退市。内地过去一日新增新冠本土病例1501宗， 包括262宗确诊和1239宗无症状感染。本土个案以海南和西藏最多，海南有396宗，西藏527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在两江道地区出现的发烧个案全属流行性感冒，相关地区已经解除封锁。报道说，专家基于对发烧患者的临床观察、流行病学关系调查和核酸检测，确认是流行性感冒病毒，患者已经恢复正常体温。另外，保健卫生及防疫机关提醒，在北部高山地带的两江道等大部分地区，因为季节变化，昼夜出现明显温差，容易发生流行性感冒。所有居民特别注意健康管理，佩戴口罩，出现发烧时不要流动，及时上报有关机关。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下达指令，所有紧急防疫单位进一步严格进行发烧病例掌握和诊病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23点，升152点。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4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升咗3.6；阿里巴巴96.3，升2.25。美团181.3，升4蚊；友邦保险78.75，升1.05；京东集团252.2，升6蚊；快手系75.35，快手75.6，升1.85；药明生物70.5系升咗2.05；中国平安45.65。跌7.5，比亚迪股份261.6跌6毫，中海油10.76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68，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851，英镑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997，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9点，升260点。港金报1643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83美元。卖出175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尾消散，排到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那边咧，龙尾去到美林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每逢打风季节就会有人想打得成风，好容易理解，可以放多日假。但是除了这个想法之外，打得成风还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多一日意外假期之外，有没有想过因为打得成风可能有人会遇到意外呢？户外工作的人，农夫、渔民，打风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下次当台风来到的时候，在你大声嗌快点挂八号风球，我想放一日假的时候，尝试为其他人着想一下啦。有些人对这类大自然现象很有兴趣，明明打风喜欢去海边甚至出海，经常都说好危险、哦、但是永远都会有人希望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威力。早前在网上看到意大利米兰有一个水疗中心推出暴风雨 SPA， 听个名字就知道做些什么了。在一个很大的浴缸享受紧水疗的同时，还会播放出暴风雨的声效，行雷闪电的画面样样都有，而且天花板会不断落大雨，浴缸的水还会翻起波浪，令你好像置身在一个暴风雨的水域当中。你可能会说，会不会重口味了一点？正所谓百货应百客，有人觉得置身在这些极端环境当中有一种治愈的感觉。不是吧，遇到这些情况应该觉得有危难在前面，怎会觉得治愈呢？其实看看你在哪里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而已。如果你真的在大自然的地方见到大自然的威力，当然会望而生畏。但是你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体验人工做出来的大自然威力，你可能就会觉得好舒适。人类就是这么奇怪，我们好希望接触大自然，但是好怕亲近大自然，而且经常同大自然划清界线。例如你在户外见到一只蚁，好理所当然，你会望多两眼然后自己离开。但是如果你在屋企见到有一只蚁，你已经二话不说消灭它。对上一次你真是接触感受体验大自然是几时呢？下次当你的小朋友真实去感受大自然的时候，家长们不要讲这句污糟啊，等他们真的去接触下这个世界。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浅，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负。让青鸟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 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与永远，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清新莫改变，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污染。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早上嘅时候都提提大家啦吓，咁啊出边系天口庆啊，酷热天气警告嘅生效，咁啊所以咧都系热辣辣嘅一个早上啊吓。 系啊，30度咯。 系啊，咁啊星期日、星期一嘅时间咧，大大个太阳又晒住我哋，咁啊大家要吓留意住啦。 无端端又弹翻个酷热天气警告。 系啊。 系啊。 岂有此理 啊！做乜岂有此理啫？ 啲凉风都冇吹几耐，寻日嗰啲又热过。 等下先啦、 啊， 未到中秋咁快就已经谂住凉风，中秋都未必有风。 即系而家啲秋天嚟噶啦嘛。 系啫，但年年都系咁噶啦，香港个季节。 算啦，唔紧要，唔紧要。今日咧教大家整下扒，扒啊分好多种嘅。呢个世界除咗牛扒之外，仲有鸡扒、鱼扒之外，仲有一个咧叫鱿鱼扒。 好、哦。 啊，得意咧！鱿鱼扒咧，其实就整法都好简单嘅啫。先准备你自己喜欢嘅鱿嗰啲鱿鱼，咁就唔好买下底酥嗰啲。我哋要上面嗰个身， 上面嗰个身嗰度 咁 样， 系啦。咁鱿鱼桶咧，其实你买咗之后，你可以就是、我自己就中意食鱿鱼嘅，我就中意买大只啲。咁啊，特別中意食嗰啲厚身嗰啲嘅。咁啊，厚身嗰啲其實可能如果你喺街市買啦，咁如果就嚟收嘅時候，如果仲有喺度未俾人買曬嘅話咧，咁嗰陣時個價錢就會平啲嘅。咁例如一個手掌嘅，咁當然係海鮮價啦。咁可能講緊一個兩隻手掌加埋上嚟大塊啦啩，可能100蚊左右都可以買得到。 我證明小白你啲牙齒好健康，你中意食啲厚身都幾硬 嘅。厚身嘅咧，其實你。烹調得好咧，魷魚可以係好軟身，即係雖然魷魚大家聽落去係硬嘅，但係譬如我就咁一隻我新鮮買翻屋企嘅話咧、或者我屋企附近有鄰居佢釣魚嘅，佢釣魚有陣時佢 自己錯， 係啊係啊，佢自己出海釣咗啲魷魚，或者有陣時釣咗啲魚翻嚟咧，佢俾我，跟住咧佢試過有一次釣咗一隻魷魚咧，嗰啲墨魚都好大隻噶，咁我劏啦，劏完之後咧，咁佢嗰個真係好厚肉，咁我嗰次我就拎咗去BBQ 嘅，屋企有個爐燒慢火燒啦咁樣，咁嗰個咧食落口咧，佢雖然好厚肉。但系佢完全唔硬嘅，系好弹牙，但系好软，一咬就烂。 即系惊唔惊好硬胃嘅，即系食咗之后 系咯，好似好难消化 嘅 感觉。 一人而异啦，我就好幸运，我就 消化 硬胃 咁样 系啦。最紧要有呢啲黑洞胃，咁啊可以食多啲好嘢。 黑洞胃 系啦，咁啊其实我呢个鱿鱼咧，咁啊大家就街市自己买啦。咁啊然之后咧，或者买。急凍嘅都得嘅，急凍嘅都得嘅，咁你溶咗雪先啦。咁啊，然之後個烹調方法好簡單嘅啫，已經溶曬雪啦。咁你亦都稍微清潔咗嗰個表面，譬如衣你掹走咗佢啦。咁你都要切一切佢嘅，稍微切一切佢。你將嗰塊嘅魷魚扒咧，我已經叫佢做魷魚扒啦。個魷魚扒咧，你就將佢切啲紋，切紋就一定噶啦。咁你可以 大個 係啦， 井字咁樣 冇錯啦。容易啲熟啦，咁啊烹調上嚟嘅時候容易啲，咁啊入邊亦都好快脆咧，可以佢入邊都可以熟咗，同埋咧魷魚網起上嚟嘅時候一定係會靚啲嘅，因為喺佢煎啊燒嘅過程入邊咧會做啲花紋出嚟，咁亦都係靠你嗰個 pattern 咧頭先剪嗰個刀工咧，去到令到佢美觀上面咧更加得分嘅。咁如果你話好啦，咁我已經準備曬啲材料啦，咁仲有啲咩準備咧？如果你調味方面咧，可以準備定啲有鹽嘅牛油，係啦，即係有鹽牛油啦，亦都可以準備定少少嘅酒。譬如可能是讲清酒又得啊，又或者是 嗰啲花雕啊，你自己適隨專便。呢、這個我覺得好 free flow 啊。 沙茄花雕我都 OK 喎。 係啦，咁你自己中意邊個味道？咁亦都準備定少少嘅豉油，咁啊跟住咧就好簡單嘅啫。咁你就攞個鑊啦，攞個 pan 得噶啦，唔使鑊添啊 ，pan 攞啲牛油喺度上面。整一炒勻佢啦，啵啵啵啵啵啵咁啊滾咗啦，滾咗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開始咧就準備定嗰個嘅魷魚扒，咁啊魷魚扒咧就可以放喺呢一個 pan 嗰度咧就開始咧就叫做輕輕煎一煎佢，咁啊煎佢嘅時候咧好簡單嘅啫，由於你嗰個有鹽牛油咧，你煎嘅時候你都要準備定佢，可能喺個底嗰度咧就有翻少少一層膜，就唔好太乾喎。跟住你個魷魚放落去嘅時候咧，你就一路啵啵啵啵咁啊煎緊佢啦，煎緊佢嘅時候亦都可以咧就加頭先所講嘅材料啦。第一就係加啲可能一杯仔嘅酒，而另外咧就係加又係一杯仔嘅呢一個嘅豉油，跟住咧就繼續煎煎煎煎煎，跟住你就發覺嗰個魷魚咧，佢除咗本身，因為你咁厚肉咧，佢一定煎出嚟好香一路嗰個叫魷魚味咧就撲鼻， 你幾樣嘢都香啦，嗱酒味有香啦，牛油味有香啦，魷魚味有香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就幾樣嘢加埋之後咧，你就發覺煎到佢熟嘅時候就已經可以上碟。咁我自己中意咧，由於佢都係叫扒啦，所以我都中意咧喺事先咧就準備咗啲好細條嘅金筍或者粟米仔，甚至乎咧就係一兩條嘅西蘭花，跟住咧就撒咗佢， 蘆筍都 OK， 蘆筍都 OK， 咁啊放喺個碟上邊，咁啊你煎完呢一個魷魚扒之後咧。上碟咁已經係一餐，咁頭先鍾哥覺得啱嘅，有啲人就覺得魷魚扒咧會硬胃，咁我嘅諗法咧。你話歪理變道理 係點咧？ 就係硬胃啊變成飽肚 哦，咁啊係。其實我想講任何嘢加牛油同酒煎都應該好飽咯。係 啊，其實係飽㗎。所以嗱，譬如我呢啲大食怪嘅話咧，我就中意買一大隻嗰啲嘅魷魚扒，咁啊令到食起上嚟嗰個口感咧。就更加豐富，咁你再加多一杯飲品嘅話咧，其實你呢餐咧都頂到六七八個鐘。 不過如果係硬圍嗰一樣嘢咧，有得解決嘅。 點啊點啊？ 譬如話你食嗰件即係厚身嘅魷魚咧，你唔好咁大嚿，同埋唔好即係一定要嚼得耐啲咯。 係， 譬如你食嘅時候你切細片啲，咬耐啲，其實就會好啲嘅。 冇錯啦。 如果你大大塊擺入個口度，跟住咬幾一啖就吞咁啊，咩都出事啦。 係啊，呢個魷魚扒咧食嘅時候，由於我自己本身預備嗰個設定係大塊啦，所以用刀叉。去到食咧，就倍添優雅， 好有型咯！我覺得呢件事。 你通常話俾人聽，你叫佢鋸扒、鋸牛扒、咩谷字牛又好，跟住鋸雞扒、魚扒咁，魷魚扒。 好啊， 其實你呢個魷魚扒咧，如果攞嚟 BBQ 燒都好正。 其實都係㗎， 我覺得聞到嗰陣味應該都唔錯。 所以烹調嘅方法咧，係大家喜歡煮得好食就係好嘅方法。 好啊。 林慧的享樂時代。 主要同大家讲嘅呢样嘢咧，我肯定你哋有玩过。我觉得男仔玩咧系比女仔玩嘅花款多好多添。 系 三个字，斜滑梯。 哦，一讲斜滑梯，我可以讲半个钟。 哇，我想讲系我个恐惧嚟噶。 点解啊？ 我真系好惊啊！就算几矮嘅滑梯咧，你知以前咧啲公园呢啲滑梯好中意咧懒系有设计咁嘅，又要配合安全啦。咁佢就通常咧就唔会话有好多嗰啲棘口啊或者啲榫口嘅接驳位，因为惊啲小朋友会扑亲啊嘛。 而家冇事啦，而家已经系全部即系一体成型噶啦嘛。 你覺得係啫？我細個點解會有個咁嘅恐懼呢？就係因為咧，我細個曾經喺一啲遊樂設施度跌過落嚟，咁跟住我就好驚啦！哇，到底穩唔穩陣㗎？即係會唔會差錯腳嘅咁？我細個咧上滑梯嘅時候咧，就算嗰啲滑梯咧，可能而家目測係去到一個大人嘅高度，可能去到心口咁上下咧，我都係企到上去之後咧，我係踎喺度，然之後慢慢逐步褪嘅，即係由上樓梯個位置。 咁、哦、你真 係 好蛇龜喎！ 驚啊！ 你未必係驚嗰個嘅設施。你可能係畏高嘅啫， 兩樣都係，又驚高、又驚危險，係啊、 哦， 所以極之細啦，都係曬。 你行山，你始終你只腳踏地啊嘛， 但係行飛鵝山嗰啲啊嘛， 即係望翻出去， 望翻 冇嘅。 你真係好人啊！ 即係如果你話講斜滑梯，我細個真係曳仔嚟噶，我中意玩嗰啲，特別我中意約朋友冬天玩斜滑梯。第一就 點解咧？ 電到佢傻啦！ 哇！靜電啊，係啊，呢啲係好恐怖，我覺得。 咁另外一個玩法咧，就因為我都係嗰句啦，我曳嘅，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玩一個玩法咧，就即係真係唔啱啊！不過 倒轉上， 唔係啊，即係喺斜滑梯上面，因為佢夠高嘛，又喺上面跳落地啊！ 哇！咁大膽， 好危險噶。不過咧，以前嗰啲斜滑梯同而家嗰啲咧都幾唔同啊。而家我以前細個玩嗰啲，我記得有啲可能我以前矮啦，咁啊會覺得好似有啲兩層樓咁高嘅斜滑梯， 即係小朋友高度嘅兩層樓。 系真系 两层楼高， 去到二楼咁样嘅， 咁恐怖 嘅咩？ 係啊，因為以前嗰啲安全措施冇做得咁足㗎、啊。以前我細個、 哎，你講起係啊，我記得以前咧，我細個都試過去一個公園咧，直情係嗰啲鐵定係不鏽鋼做嗰啲滑梯咧，係僅僅小朋友 size 嘅屁股仔坐得落嘅啫。跟住係由一個上面嗰啲大石博嗰度直上落嚟，真係起碼有兩層樓高，可能唔止添、啊，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我以前玩嗰啲上滑梯，由於佢高啦，咁佢就係螺旋式去到上落去嘅， 仲要螺旋式添， 螺旋式 好大膽。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上滑梯好玩啊。其實喺外國咧都有好多公園有啲真係專玩上滑梯。 係啊係啊係 啊。喂，如果下個星期今次唔係夠時間， 係啊唔夠時間。 下個星期嗰、那個 我哋有 part two 啊嘛。 係啊，不過咧即係有陣時上滑梯你都唔好以為咁順利啊。 嚇， 因為好多時候啲上滑梯咧，可能有人玩得多或者污糟咗咧。唔跣嘅， 哦系啊， 你会棘住咗喺上面嘅、 啊，就系、是、因为有芭比呢啲人啊嘛， 上啊嘛， 佢上嘅时候，佢两只脚喺度踩下踩下咧，跟住我条裤就帮佢抹翻干净， 系啊， 执翻啲苏州屎， 但都唔紧要啊，变咗咧，你上滑梯所谓个上字就上落嚟啊嘛，但系点解棘住咗你上唔到？即係要自己行落嚟咁樣， 係啊，嗰啲就嗰啲唔好玩啊，嗰啲、啊、就 係 啊, 啊，即係點都好啦。我哋下個禮拜期待我哋嘅上滑梯 part two 啊。不過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稍後時間有風騷快活人啦。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